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即係呢幾年咧，就係、是、即係警察咧，佢只要你唔出聲咧，佢就會慢慢將你啲權利去拎走啊。跟住即係用好多制度啊，或者程序咧，跟住就去合理化自己嘅講法。 主流傳媒越做得越離譜、越核突嘅時候咧，聽眾啊、受眾咧、啊、係有自己選擇，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令人振奮嘅地方，即係新資訊年代邊有英雄嘅嘢，而家係一呼百應噶嘛。 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 蓄勢待發， 蓄勢待發。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漢、黃德全、阿通。监制周鹏。 早晨，早晨，7:40，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 早晨啊，大班哥。早晨，大班。 风波里的茶杯 系 环球视像广播，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咧，收听我哋呢个节目。亦都系通过苹果网络咧，可以收睇同埋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咁啊，进行环球视像广播。亦都當然可以有 apps 啊，同埋其他互聯網，譬如美國嘅 TuneIn 啊，都可以收聽到啊大聲台嘅。咁啊，如果唔方便或者冇呢個互聯網嘅咧，就可以打呢個固網電話18311100收聽我哋呢個節目，通過呢個固網電話。咁啊，今日咧，阿林旭華咧仍然咧未曾報到嘅。 仲系病紧， 听日应该唔系可以好翻噶啦。今日好似有一事先张扬，一早请咗假噶啦，即系公务前身啊。咁啊，今日揾咗两个拍档啊，一个咧大家都啊好熟悉嘅阿汤， 系啊，大班哥，早晨咁多位听众。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是、自己话自己系金牌监制嘅， 唉呢个 黄德全，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呢个事实嚟嘅，事实嚟， 事实嚟， 系真噶嘛，系 好惊嗰啲金牌嘅好似啊，即系呢啲星级主持人咧，好多人惊嘅啫。嗱，今日嘅头条新闻咧就好简单嘅，主要系三单嘢嘅啫，焦点新闻就系、是、一单就麦齐光、曾景文。20前骗房屋津贴罪名成立而个法官呢就唔相信呢两位被告人嘅。咁另外一单呢就唔使讲㗎啦，一定係嗰单即係而家全世界瞩目嘅间谍奇案扑朔迷离嘅。呢、这个叫做咩？ 斯诺登， 斯诺登， 登 就系、是、斯诺兵，系啦。 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单经济报纸咧，梗系睇个市啦， 系啦， 即系就信报就话重创5.3%，四年嚟最红内银前方 A 股啊心慌经济日报就中美利淡夹击。夜期再挫239点，恒指咧，琴日就跌咗449点，九个月嚟最低。咁啊，话考验呢个万九关，嗱呢啲系废料嚟嘅。点解咧？呢份粮粉报啊，粮粉经济日报咧，琴日咧未跌低20000点嗰时咧，就考验20000点关口。今日咧跌低个20000点咧，就考验万九关口。今日如果跌够低个万九点咧，听日个头条就考验万八关口，咁啊好容易做呢份工嘅。 有走胆啦， 咁我哋都好容易做啦。即系而家就系、是、即系呢个叫做咩啊？史诺登彭美拉双被出境就考验呢个特区政府嘅独立，咁啊得噶啦，系嘛？咁用乜嘢考验乜考验物，咁啊搞掂噶啦。今日呢个节目好唔好听咧？就考验下通掂掂考验下黄德全掂掂。 哎呀， 跟你哋学嘢，跟你哋学嘢， 跟你哋学嘢，跟你哋学嘢。 金牌監製啦， 好正經嘅節目，呢個係我哋嘅金牌時事 評論節目啊， 啊咁俾機會你兩個開口啦，唔係個個話咧。找你两个人来听我讲嘢嘅，如果系咁讲就唔使啦。王德全，你做咗咁多年区议员啦，由你开始啦。我觉得今日嗰个头条咧，冇讲嗰个堆填区咧，即系民生事项咧，即系证明一样嘢咧。啊，啲主流传媒对民生近年嚟即系近期嘅，可能包括我哋在内，系忽略咗民生嘅。我哋都要多啲涉及民生嘅嘢， 绝对认同啊！ 譬如果当年我哋做风波嘅时候咧，譬如嗰个食环处一个外判嘅工人，可以扣留人架车，啊，可以充公人哋啲 纸皮 咧，呢单嘢咧就一定咧，啊，就有排讲噶啦， 讲好多，揾好多议员嚟帮手嘅， 有排同呢个康文署算账噶啦， 食环处， 我哋都要。食环署，我哋都要做嘅一啲嘢。嗱，我哋琴日都好似揾个食环署，佢冇复我哋啊，系嘛？ 系。 我哋今日咧就唔好啦。嗰笪地方喺边度发生噶？ 嗰笪 婆婆喺边度发生噶？嗱，呢啲考你哋啦，你哋咪即刻唔记得啦。啊，咁啊，揾翻当区嘅立法会议员，啊，问下点样处理呢单嘢？啊，一定要处理嘅。另外，将军澳堆填区咧，嗱，琴日咧，我哋揾咗个。啊，即系区议员，当区嘅区议员，啊呢、這个 方国山， 方国山初初系咦我，咁啊，终于去到夜晚咧，啊就再俾阿富咧就逼咗佢咧，话七一上街啦，初初话我做人咧就唔中意人哋逼我嘅， 系啊，喂，出去同佢 呢啲真系逼咗咩啲？ 自发噶嘛，同埋佢话等啲市民，我只觉得你作为一个意见领袖，你 带桥啊，不如搵人抬桥啊，帮你。 咁啊，最后逼一逼佢咯。 咁啊，终于佢而家话七一上街啦，七一维园见系嘛。 琴日影张相都好似话好唔自然咁， 系咩 咁啊？ 咁唔系，我叫影嘅时候好自然嘅， 好自然嘅。影得佢知道嘅， 唔系佢用呢样借口，唔系。佢话佢琴晚咧喺阿富嘅节目都话，我都影咗七一上街张相啦。啊！即系我认为咁样交 差， 不最紧一样嘢咧，佢都听我劝噶啦。即系嗰个关于环保大道，琴晚阿富都有逼佢。啊，环保大道咧，啊就我叫佢激啲啦。你一定要阻塞个环保大道噶，瘫痪咗佢嗰个堆填区，政府先脚软噶嘛。但系而家啲政客都脚软噶啦。琴日虽然唔系好多人，都有几百个居民咧。 三百个 啊！如果我是呢个区嘅政客咧，即系新界东，啊呢、這个立法会议员咧，呢、這个系佢哋嘅选区，啊而对新界东选区嚟讲咧，将军澳咧系兵家必争之地，啊如果今次与民为敌，容许呢个政府喺呢个堆填区已经臭气熏天嘅堆填区咧，再扩建一个堆填区嘅话咧。我谂咧就一定票债票偿噶啦，啊呢、這个谂都唔使讲噶啦，泛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唔使讲噶啦，就全部反对拨款兴建呢个叫做将军澳嘅啊加大咗 扩建堆填区， 扩建嘅堆填区。田北俊又因为佢选举嘅时候咧，啊同啲选民咧有个承诺。所以咧，佢自由党咧就一定会反对佢话啦，呢、這个扩建堆填区嘅。不至于其他嗰两个咧，因为佢哋冇应承过， 系 冇应承过就可以讨论，啊，即系可以同政府咧啊有得倾。嗱、咁所以呢单嘢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我咧觉得咧，堆填区嘅居民咧，即系呢个将军澳嘅居民咧。如果自己唔自求多福唔企出嚟嘅话咧，咁边个帮你咧？ 所以我睇落去咧，三百人咧喺琴晚即系大家放晒工啦，都即系似乎就少咁啲。 少噶，少噶。 即系如果我以我自己过去咧喺美孚为例嗰啲，即系面对一等平风楼咧，我哋咧都号召到大约咧，即系最重要嘅集会咧就有一千人啊嘛。咁佢而家得三百人，你如果整个而家讲紧整个将军澳嘛，起码话佢有九个区议员啊嘛，九个区议员每一个区议员嘅选区范围大约15000，你即系有成100000人住喺度，十万住喺度，有300个。 個走出嚟，我相信咧，即係要自己為自己嘅權益爭取一分力咧，就真係要即係用啲時間嘅、嗯。你冇理由等其他人爭取，等立法會議員幫你爭取，等立法員 支持。即係十萬個人裏面得三百個人企出嚟，我當呢三百個人代表咗三百個家庭，其他未必㗎、嗯，因為好多係兩公婆出嚟 一齊啦，帶埋一細路啦。 但我當稱先啲啦，一個家庭平均三個人啦，即係900人，900人即係1% 都唔夠。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咧，如果用琴日呢個數字嘅反應咧，即係喺堆填區住嘅人啊，唔好講做嘢嘅人、嗯，其實做嘢人都應該出嚟嘅。如果計埋將軍澳做嘢嘅人咧，就唔止100,000人噶啦、 嗯， 就一定超過咧100,000+、嗯，一定超過100,000啦、嗯。我諗堆填區咧，起碼有100,000人喺度做嘢。應該有100,000+人嘅、 嗯。 如果咁講咧，如果100,000+人而係得1,000人個檔，即係代表咗1,000人出嚟上街咧，喂，大佬啊，1% 都唔夠，係0.75%。 同埋， 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咧，喺堆填區生活或者工作嘅150,000人裏邊、嗯，每100人咧都冇1人係反對起堆填區嘅。啊，我比較你1人啦，即係1%啦。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咧，喺堆填區居住嘅居民啊，或者工作嘅啊人士咧，100裏邊咧，先至得1係反對興建呢個堆填區嘅，啊擴建呢個堆填區嘅、嗯。即係換一句話嚟講，有99人係支持嘅。 係啊，你呢啲咁， 唔出嚟佢哋啊，唔出嚟，真係恭喜佢哋真係。喂，真系恭喜佢哋啊！ 同埋有啲居民可能谂住，即系佢唔系近堆填区哦，或者风向唔啱，唔关我事啦，我好远噶。 嗱， 决战前夕啊，而家 阿通你提出一个好好嘅问题， 系 咁你谂下，如果全香港九龙其他区嘅人会唔会走嚟堆填区帮你手嘅咧？ 梗系唔会啦。 你住喺度嘅都冇所谓啦。第二， 系 喂反对咗之后。起去边啊？去将军澳啱啊！第一佢哋唔反对，第二我又唔系住喺将军澳嘅， 关鬼事？ 关我咩事啊？嗱、嗯，所以喺度呼吁咧，唔知而家有几多个住喺将军澳嘅啊 居民 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啦，又或者唔知有几多个喺堆填区出入嘅人咧、 嗯， 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啦。嗱，我哋自己三个人，包括我哋全公司嘅人咧、嗯，都喺呢个堆填区咧。出入咗7个月啦，差唔多接近7个月啦。但我哋彭美拉伤嘛，我哋行去走噶啦，大佬关人啦、啊，你以后叫我嚟将军澳，我谂几难啊，真系啊、，kiss me goodbye， 大佬，喂，臭气熏天，影响健康，再加埋如果今次俾呢个政府过到骨，俾呢班保皇党出卖你。将军澳居民嘅利益嘅话咧，民建联啊、工联会嗰啲咧就抵你嘅，我话俾你抵啊，抵死嘅呢叫做啱唔啱啊？仲有啊，如果通过咗之后咧，你嘅生活嘅质素又继续下降。OK， 冇最臭嘅，原来冇更，只有更加臭嘅啫。另外一样嘢，一定影响你嘅投资，影响你嘅楼价。喂，有堆填区啦，就嚟谂住人饱和啦。咁样咧，挨多10年8年咧，或者几年咧，2-3年咧，呢个堆填区就饱和咗啦。咁啊，挨过咗，啲楼价会升咧，即系好似当年起东区，起啲隧道啊，起东区走廊啊，起地铁一样啊。嗱、而家地铁就去紧我哋嗰头啦，即系呢个数码港嗰头啊。咁而家啲交通又好混乱噶啦，西区。喂，我睇到啊嘛，我见到光啊嘛。出年喂有地铁之后方便好多。交通改善了，楼价自然升啦，有埋地铁道。但是你现在堆填区的人本来来买楼的时候，你没话给我听你会托。 不他说会 扩建的嘛。你没跟我说会扩建，我是知道有堆填区在这里。是我是知道。就算我买入出康城、我来看个楼的，如果你说没看楼你买你就抵死的，听人噏话咩心旷神怡呢就抵你死的。 都知道在附近啦。 咁你都知道在附近买楼呢你一定去买楼花都好啊！我唔知你有冇咩经验啊？你会去睇下噶嘛？喺起紧嗰时 喺个地盘， 你会喺唔同时间去噶嘛？我嘅经验就系话，我就教人，我自己都系，我朝头早去一次，坐喺度睇下嗰度起紧嗰座楼，第一就吓、我就嚟搬入嚟住，好过瘾啦，有啲满足感，有啲期盼。第二 行下个区，睇个环境有咩转变。嗱，买楼一定要咁做。第二样嘢，晏昼去一次，再到夜晚仲要去多次， 带翻买楼心得。 唔系你一定要咁做啊！你准备去嗰度住啊嘛，你要熟悉嗰个居住环境啊嘛。日头、晏昼、夜晚系唔同噶，繁忙时间、非繁忙时间又唔同嘅。喂，我预咗噶啦，我去买日出康城，我嚟睇过啦，系啊，臭嘅。好多呢啲咁嘅垃圾车穿斥呢条所谓叫个名好正嘅环保大道，呢个垃圾大道嚟嘅，啊好危险嘅，我乜都知道，我自己投资梗系咧终身投资嚟嘅嘛，就喂平噶几百万嘅揽埋，啊分分钟成千万噶，喂我买我知道晒呢啲嘢，但系同时我上网，我睇所有资料，睇报纸，听收音机，都知道呢个堆填区咧。把和咗之后呢，环境就会恢复正常啦，嗱冇晒垃圾车啦，哇嗰条真係环保大道啦，到时康庄大道啦，哇六条线几个人 啦， 嗰个堆填区铺晒草啦，哇望落去好似个好优美啦，绿草如茵啦，真係呢嗰时可能真係心旷神怡㗎喎，喂你而家话俾你唔係呀哥，我再整多个啊喂，呢样嘢系好唔 fair 嘅，对呢度啲居民。啊，咁所以个问题就话，但系问题对其他区啲居民嚟讲咧， 可能开心 死咯。喂，唔起喺将军澳，好可能起喺我住嗰度啊，可以起喺大埔沙田。啊，九龙香港嘅，我啱噶啦，起将军澳。咁所以你将军澳啲人唔企出嚟， 系 你戆居嘅，呢个系你自己切身嘅问题啊嘛。咁但系对其他居民嚟讲都系嘅。一个咁嘅政府，你喺处理呢啲堆填垃圾，原来你系冇桥嘅， 冇桥， 之后不停咧扩大嗰个堆填区，咁啊最容易做嘅呢啲嘢。喂，仲有呢啲议员啊，为民请命，原来系政棍嚟嘅。喂，我哋要惩罚佢啊嘛，咁就咁简单啦。所以我喺度呼吁大家咧，冇得倾噶啦，一定系阻塞佢。呢、这个环保大道一定系咧瘫痪到成个堆填区，如果唔系咧，你又冇料到嘅啊！ 冇人知道你个诉求， 啱唔啱啊？通过 系啊，哇，冇咁叫啱，因为你唔做多啲动作，你唔出声， 我开咗呢 个 题啦， 系 我开咗呢条叫做垃圾堆填啊，垃圾题啦啊，垃圾嚟嘅，就一讲到垃圾啊吓，咁你过去想讲咩通？ 我自己觉得呢，即係我黄德全啦，唔係阿通啦。我自己觉得呢，呢一次一定唔可以俾政府再过关嘅。否则呢，佢用来用去都係嗰种方法。完全对垃圾处理垃圾嗰个方式呢冇改变嘅。我记得呢 ,2004 年离开商台之后呢，已经呢就喺即係香港呢不停咁样讲，哎呀我哋堆填区就係饱和啦，我哋究竟起焚化炉啊定係源头废物处理呢。讲好耐当年呢蔡素已经喺度讲㗎。搞到蔡素佬已經冇立法會議員做咧，都仲係個問題咧，都係原地踏步。香港咧冇任何方法去處理呢個垃圾。其實咧早兩年咧，我哋嗰個膠袋徵費咧係做得好好啊！大家即刻去到超級市場咧，唔敢立膠袋噶嘛，自己自備購物袋，大家一人咧都三四五個 環保購物袋， 環保購物袋。所以咧，其實香港政府即係肯去做啊，你嘗試去做啊，香港市民係順民嚟噶，你所有嘅環保政策咧，佢都係依從噶。譬如話你話即係唔俾食煙就即係你全個即係所有嘅食肆啊，就即係冇大部分啦，99.99% 都冇煙啦。所以咧，你真係肯去做，你大膽啲，你實政你嘅施政嘅綱領有呢啲咁嘅環保政策喺度咧。如果一個民主社會喺度咧，你一定咧就係深受市民嘅歡迎嘅。你唔怕你話源頭減廢嘅。 呢啲咁嘅政客最賤一樣嘢咧，啊！我即係睇見啦。呢、这个黄锦星啊，呢、这个陆公伟啊， 高官啊， 唔系啊，呢啲令人失望。黄锦星 系 环保噶嘛， 系啊， 佢未做官之前咧，喺个行业里边都有啲地位噶嘛。陆公伟更加唔使讲啦，啊，呃咗好多人啦，啱唔啱啊？即系终于知道，原来都系最尾咧，都系被权力所腐化嘅，啊，被金钱所腐化嘅，最终咪走入去建制。重要失礼人，即系以陆公伟嘅地位，同而家呢一个梁振英嘅班底嚟讲，佢做局长绰绰有余啦，佢叻过黄锦星啦， 仲要做副局长， 啊、形象又好啦。 嗯、 喂，做唔到局长，连副局长都 都拉的都制的喂这个人已经是玩完的了即是我觉得倒回头他进去是为自己将来的利益铺路的要不就为了延后利益要不就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很简单的你看到了如果今时今日陆公伟还是立法会议员你猜他不会或者他今天不是副局长你会猜他会不会走出来第一反对填海第二件事就一定反对扩建这个堆填区的说都不用说立场很鲜明的但今时今日屁股指挥脑袋被金钱权力蒙蔽眼睛这些就不知所谓这些人就出卖了自己的良知 回來才說為何這麼慶其他香港市民都應該慶政府和政黨在搞交易給什麼利益好學不學新加坡現在我們要聽新聞好像今天的交通不是你播的是啊不是我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接受专访时认为建制派分裂令政府施政困难重重他说在民生议题上工联会和民建联立场亲泛民只会在中央关注的议题先改变林焕光提出改变立法会选举方法避免激进势力坐大否则即使有叻人做特首亦难以打破僵局林焕光又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很勤力 上屆政府更重视民生、关心基层但难以一下子解决问题林焕光相信新班子第二年任期无可避免要推出政改咨询呼吁议员求同存疑政制若果不向前走全体议员会受港人唾骂 民建联西贡将军澳支部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政府押后审议扩建将军澳堆填区并在审议扩建堆填区前关闭新界东南堆填区和提供关闭堆填区的时间表细节以及复修安排民建联说当局必须强制进出 堆填区的车辆采用密封式设计声明又要求堆填区立即停止接收厨余和有臭味的垃圾又要求政府增拨资源大力支持环保回收工业 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 华府不相信香港特区政府未能执行美方的拘捕令捉拿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卡尼又说不相信北京没有介入这件事亦不相信特区政府没有拘捕斯诺登只是因为法律程序或者技术上的问题卡尼指出事件令北京和华府的互信倒退行政长官梁振英说斯诺登离开香港时特区政府正处理美国的临时拘捕令 因此没有理据不让斯诺登离开梁振英说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都期望本港坚守法治精神和程序公义在一国两制大原则涉及外交的事件一定要与中央沟通和磋商 印尼总统苏西诺就雾霾天气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致歉他表示印尼政府已经尽力扑救山火希望邻国体谅苏西诺说当局会进行详细调查他个人认为山火的起因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新加坡的空气污染指数日前一度超过400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温布顿网球赛西班牙的拿度在男单首圈出局这位五号种子球员直落三盘输给世界排名135的比利时球员达西斯今次是拿度第一次在大满贯首圈出局三届冠军瑞士的费达拿只盘数3-0轻取罗马尼亚的汉尼斯股晋级第二圈女单方面五号种子意大利的艾兰尼亦在第一圈出局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660点跌139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321点跌36点 英国富时100指数报6029点跌87点 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骤雨。本港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有时疾劲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坏车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分别有两宗坏车噶，就是近住大榄上斜嘅快线啦，同埋屯门角嘅中线啊，都有坏车阻路噶，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大榄上斜同埋屯门角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分别近住大榄上斜嘅快线啦，同埋屯门角嘅中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咁呢两段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去大围咧就开始挤塞，龙尾骏景园咁，而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中快线解封咁，而家葵涌道出旺角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区受爆水管影响，尖沙咀漆咸道南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慢线封闭噶，咁喺摩地道嘅车啦，不能够右转入去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车龙油站；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 D 一 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八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其实你睇翻 Rubber Band 呢四段简单利落嘅声明咧，我系收获。我真系希望佢当日能够唱翻，例如《睁开眼》呢一类佢嘅首本名曲，然之后喺个台上面呼吁啲人， 佢有 一阵间过去对面海同我一齐上街。 哪里有舞台，哪里都可以发声。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自由 QK， 你乜嘢都需要指引嘅话咧，你呢个人生啊真系相当不济啊！如果你嗰个家长嗰日，你觉得嗰场风雨你个 baby 唔应该翻学嘅，咁你咪唔好翻学咯。如果你嗰日觉得你翻工好危险嘅，你梗系自己去判断啦。你咁大个人，喂，你如果话有指引，我又咁。如果人哋嘅指引错啦，咁点啊？你跟大队啊？咁你咪错咯。 自由 QK，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黎质粉、陈海琪，自由 QK。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即系呢几年咧，就系、是、即系警察咧，佢只要你唔出声咧，佢就会慢慢将你啲权利去拎走啊，跟住即系用好多制度啊或者程序咧，跟住就去合理化自己嘅讲法。 主流传媒越做得越离谱、越核突嘅时候咧，听众啊、受众咧、啊、系有自己选择，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令人。振奋的地方，即是新资讯年代哪有英雄的，现在是一呼百应的嘛。 占领中环， 占领中环， 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黄德全、阿通。监制周鹏， 早晨早晨啊！嗱，仲有一样嘢黑人真嘅咧， 系 就新加坡式嘅啊手法， 嗯， 就话你俾我喺堆填区咧，啊，我就俾啲 jacks 你呢个地区，啊，即系除咗话要改善嗰啲堆填区啊嗰、那个运作，譬如话。而家话一人淋十次水啊！啊啲车出嚟又喷下水啊！点解呢？呢啲点解一早唔做啊？嗱，即系如果呢样嘢系啱嘅，系有咁嘅需要嘅，你系咪一早要做？ 嗯、 啊，仲有一样嘢，又用我呢啲公帑，用一千万去补贴呢啲垃圾车，将佢密封。点解唔系去出牌嘅时候，呢垃圾车有个标准噶嘛？点解你容许呢啲承办商？佢垃圾车唔合规格咧，点解而家咁多年之后先至拨乱反正咧？臭气熏天嘅时候先拨乱反正咧？嗱，好多啲措施咧系临急抱佛脚嘅，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最紧要过骨。你唔排除起好之后，嗰一千万用完啦，有啲新垃圾车嚟啦，啊，你有冇讲到话你改例咧？啊，我哋以后咧呢啲垃圾车嘅注册要符合，譬如好似柴油车咁，而家欧盟五型咁，咁你。垃圾车都有规格噶嘛？你符合美国嘅规格啊，或欧洲嘅规格啊，抑或大陆嘅规格咧？咁抑或堆填区规格咧？啊，冇规格。咁啊，最贱咧就喺立法会议员啦。啊，嗰啲咁嘅黄国兴啊，嗰啲咁嘅爱，即系嗰啲爱国爱港啊，嗰啲啊，平时蛇斋饼毒嗰啲啊，即系惊死毒你唔死嗰啲啊。喂，争取个起个游泳池，我就俾你起呢、這个啊堆填区啦。咁而家将军我系咪需要游泳池先？第一，如果系，我都讲咗，点解唔一早起？如果唔系，我起嚟做咩咧？仲有一个问题，嗱，你呢个又搞分化啦，嗱，你将军我都好大噶嘛，有啲区域咧，啊，系唔受啲臭气影响噶嘛，嗰啲居民就话，诶、哎，唔关我事嘅，我唔臭啊，我住度心旷神怡啊，好正啊，绿草如茵啦、啊，啊！喂，有乜问题啊？哦，整个游泳池好啊，杀咗佢啦，啱唔啱啊？即系呢啲系搞分化，即系成样嘢咧，你睇到呢个政府一种丑陋啊，你明唔明啊？系丑啊，阿黄德全， 冇远见啊， 唔系冇远见啊，系有远见， 有远见， 知道你学嗰人冇， 不过用啲垃圾招嚟交换， 知道啲人冇用啊，一早知道我系咪都过啊，因为我有票啊嘛。我是執政黨的嘛，我有個執政聯盟的嘛，而我這個執政聯盟是由西環指揮的嘛，我梁振英搞定了西環，西環就去搞這班友，那用什麼現在就搞定 了，那就過了。 其實泳池想泳池都黐線啦，大佬，喂，游緊水的時候唞啖氣是吧、 不用游一個，你不用擔心， 哇，那就夾一個頭出來， 哇， 你搞錯了，通，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大佬， 都是搞分化，都是將軍我不是特特地方都臭、 uh-huh. 是我們身處於這裡，因为同呢个新日手差唔多，可以掂到呢个堆填区咧，先臭嘅呀！啊！ 但如果将来佢一确见到，哇个范围大咗，吹正嗰面风啊，真系 咁好多人 都好远啊，都好远都闻到。 好多人只争朝夕噶嘛。嗱、 嗯， 咁所以如果你用呢种心态咧，呢、這个堆填区系会跟住你周围走嘅。 嗯。 点解我咁讲？你唔好以为我今日哦，你搞唔掂我搬走，我喺呢度做我唔做，或者好似我哋咁，我哋搬走啦。 嗯。 啊，喂， 如果你容許這個政府和政客用這種手段去做事的這種方式，那個堆填區是跟著你周圍走的，難保你下一次去到另外一個區，政府又去搞一些厭惡性的措施，都是用這一樣招數的。所以歸根究底呢，不是堆填區的問題，我只是想帶出呢，如果你容許這個政府，容許這些政黨再去騙騙騙騙，这个堆填区一世咩在你身上面的通、即是你臭的，你是。 因为垃圾呢就不会说一时三刻就会少了的。你少咁好，不会少晒，永远日日都是咁多厨余啊，日日都是咁多建筑废料啊，咁一个政府呢，负责任的政府呢，一定有一个长远全盘策略话俾香港市民听，究竟日后点样对啲立法呢，啲垃圾呢，吓。究竟佢哋讲个垃圾征费啊，家居垃圾征费啊，只是得个讲字讲好耐啫，即係所有环保团体都不断喺度讲，有啲环保团体包括环保祝国啦，比较熟悉阿 Voitam 啦，谭海邦啦，佢亦都讲，佢话如果要佢哋支持呢、這个即係扩建堆填区，你讲到香港政府冇辦法㗎啦，而家你即係垃圾咁多嘛、你一定要俾出一个长远全盘嘅策略俾香港，话俾香港市民啫，我哋点样即係消灭所有嘅垃圾，包括咩所有嘅4R 即係减少啊、取代啊等等嘅方式呢，然后最后呢先至去堆填区，务求嘅堆填区呢係要啦，但係慢慢你逐步减少，希望每一个市民即係大家帮下手，大家减少啲嗰啲厨余啊，大家所有商人减少啲嗰啲包装，因为而家呢所有嗰啲好兴包装 胶袋啊、盒啊、 胶袋啊，跟住然后又盒啊，跟住好精美嘅包装，其实 买盒月饼都四五层包装啦，即係到个月饼。 係啦，咁所以呢啲呢都系话即係整体香港社会需要。 我觉得你讲呢个废话嚟㗎。 又废话。 你而家你呢个 政府要做㗎嘛。 喂，王德全，你而家第一唔系选举。你 呢你 政客上身嚟㗎，你讲嘅呢个废话嚟㗎。我话俾你点解废话，就係、个个人就諗埋呢咁嘅废话啊，就为自己开脱啊，呢个政府喺呢个环保政策上面，喺呢个 所有都要做啊，新加坡、日本啊、台湾都要做，南海都要做。 係成个政府问题啊，係所有政策问题，梁振英呢个政府係要落台㗎。你唔係淨係睇呢个垃圾嘅问题。 呢个最鍾意目 的。呢个係睇到佢做嘢嘅手段㗎嘛。佢喺选举嘅时候呃你班友嘛。跟住选咗出嚟之后做唔到嘢嘛。咁而家做唔到嘢就赖三赖四嘛。你可以赖㗎，冇长远政策，冇呢样冇嗰样。你睇到㗎，你啲环保政啲环保团体有冇出嚟反对？点解今次反对堆填区唔系环保团体带头嘅呢？你睇个社会深层次问嗰个问题嘛，王德全，你唔好睇啲太过肤浅嘅嘢嘛。如果唔系你又系如果你又系停留喺呢个区议员嘅质素，而家最惨连区议员都冇得做嘛，而家屈就呢个叫堆填区金牌监制， 唔系咩屈就 就 系 因为你啲人咧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一净系讲而家我哋讲堆填区，你就哎嗱，有一百种方式噶，可以点样处理垃圾？ 唔系处理方法，系一个政府必须啊嘛。咁呢个政府点样选出嚟咧？大家到时咧拎两个政策，拎两个政府，唔系不嬲，我讲呢个噶，一定系政府嘅提出方法。 态度问题，呢个政府态度问题，我哋啲市民，我哋自己有冇企出嚟争取权益？ 唔好硬食。 点解七月一号要上街？就是这个原因，是整体去看，不要只看一样东西。如果只看一样东西，你就是太过狭窄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要从根源去看嘛。这个政府和这些政党和官商勾结嘛，你还有这个堆填区，我当年做立法会员我研究过的。有外国有些环保机构真的找过我的。他说可以将这个现有啊、这个将军澳堆填区现有那两个堆填区的寿命呢可以增加一倍。 嗯、 就是将那些垃圾处理那里呢现有垃圾处理、可以将它压缩的还、可以再产生能源添。那就变了呢本来说两年饱和呢可以去多十年都得。因为将所有东西减半将它你明白吗、但政府我跟他继续安排去见环保署个个看完呢啊点喎呢样嘢，因为呢有去美国啊，其实全世界都有。佢、有啲机器呢係嗰啲天灾人祸之后呢佢就派嗰部恐龙嘢出去㗎啦。就将所有呢啲咁嘅 垃圾 佢玩具 废。佢玩败瓦啲。 佢玩败瓦全部压缩咗去嘛。 香港政府现在将堆填区判了出去的、 嗯、 你知道判了出去的是有些大财团、啊、你未说的官商勾结是大财团判了来做的由他们负责的政府又不可以叫他投资的、 嗯、 他赚开钱有什么所谓他最好开多个堆填区他又投回来做咯 有靓多 一点所以一阵子通啊你叫黄德全啊你要做麻烦你 research 一下这个将军澳堆填区同埋其他堆填區係邊個外判商嘅、 嗯？ 我記得係大財團嚟嘅，又係地產財團嚟嘅。嗱、 嗯， 呢啲又冇人去追究嘅。我記得唔知係太古啊，又話長江啊，又話青州英泥啊，定咩嘅？總之係有財團㗎，我唔知邊間。 立咗嚟做。 總之係大財團嘅、 嗯。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啲環保團體而家去曬邊啊？死曬啊！咩綠色和平啊？ 失蹤曬。 地球之友啊！啊，地球之友又而家朝廷啊，好做官啊，長春社啊嗰啲去咗邊啊？死曬啊！ 嗯 啊！点会到个方国山走出嚟带领呢个运动噶？就系、是、因为冇人出声啊嘛。咁啊，跟住仲有一个叫范国威， 嗯、 范国威就抽水嘅啫。佢乜嘢水都抽下噶啦，佢慢慢再抽咧，佢就变咗叶柳噶啦。啊！喺斯诺登呢单嘢，叶柳初出又话：我哋要维护香港法治， 主角 我哋一定唔可以俾呢个斯诺登走。言犹在耳。 系。 而家今日话放得啱。放得妙放得好喂啲咩人嚟㗎而家香港就係啲政客就係咁囉。七一游行啊你知唔知而家特区政府啊梁振英啊点样同阿爺讲啊同佢阿爺啊讲明啊同、嗯、中央讲啊。 好少人囉应该。 唔使驚 冇问题。 开呢条数啦。嗱我未讲呢条数之前呢就考你两个估计佢哋话几多啦。嗱第一你諗返睇返历史先。 嗯。 十年前。2003年上街前夕叶刘淑仪同阿刘口佬刘少佳佢话俾中央听话俾阿董听几难上街当时 三五万到啦。 啊今时今日你估梁振英同中央讲话几多人啦、啊嗯、每日爆一料啊 每日 今日又爆一料啦。佢同中央讲。 冇得压喎而家啲视讯咁犀利中央 睇到。 十万啦，十万上年都十万啦， 佢 唔会一定会。 多啦， 上任一年啦，我谂佢应该都系话翻三五万嘅啫，我自己。 你话三五万， 我估佢同佢阿爷讲十万啦， 两个都错， 系 最错就黄德全，唔会咁蠢嘅，重蹈覆辙。喂 ，DBC 事件都有七万人啦，你点够胆讲话三五万啊？家仲啊，阿通咧。都唔接近嘅， 唔准讲，系 即系你唔好当佢蠢啊！ 讲多又唔系，讲少又唔系。 佢话二十万， 系 哇， 唔使惊，因为去年七日有四十万啊嘛。 系 哦， 佢咁最多咪廿万， 咁大胆讲， 即系佢上任一年以嚟咧，已经有廿万人咧，就系觉得施政好咗啦，唔出嚟啦，得翻廿万。 最多廿万，因为而家啲数咧大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今时唔同往日， 知道细色唔对， 通啱唔啱啊？佢话廿万啊，佢同中央讲话二十万，即系话俾我而家话俾大家听，梁振英就向中央讲咗噶啦，就得二十万人上街，所以点解佢要搞嗰啲咁嘅蛇斋饼毒啊？咩 优惠啊？ 混蛋演唱会啊？啊呢啲再有个嘉年华冇人讲噶，喺呢个天马公园啊，有谢霆锋啊，有赵薇啊。 嗯 有好多人喺度啊！喂，去抢客啊！就是、第一，嗱，佢会到时话俾佢话咗俾阿爷听，第一就二十万。第二咧，到时佢话参与我哋嗰个庆回归运动嘅人咧， 犀利啊！ 多过二十万， 有三十万 啊！嗱，所以如果大家你唔企出嚟，你如果俾阿梁振英交到差，系二十万人上街嘅话咧，咁啊，梁振英有牌做啦，你又有牌衰啦。即系等于有发罗发招分出嚟讲啲嘢啦，话俾多十年时间啊，梁振英先做晒佢啲嘢啊！我问你啊，你有几耐十年啊？ 又算我啲年青人有几多十年啊？ 嗱，我哋你话对我嚟讲十年就玩完啦，对年青人嚟讲咧，喂，你有几耐十年俾呢个梁振英累啊？ 浪费咗黄金十年。 喂，而家嗰啲凉粉走出嚟咧，而家个个赖啦，话梁振英唔系佢做唔到嘢啊。是你啲人勾佢后脚 咋。 同埋事不与我啊要多啲时间啊。喂铺定路仲要做多届啊你仲叫佢落台。如果你七月一号唔上街。 对唔住自己。 死得啊。系你跌街啊。 系。 趴喺条街度啊， 趴街啊，系你趴街，我话俾你，你唔上街你趴街 ，OK 就咁简单啦。喂，一系嘢你就你唔搵翻一百几十万人上街咧，梁振英就过骨嘅呢次考试啊，佢啊曾经尝试过啊，真系走去同广东军区讲话放大炮啊，放呢个飞弹啊，啊造雨啊，都白痴嘅都，你明唔明啊？所以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为不为你自己个人的权益你要上街啊。咁除了这些讲完啦，即是告诉你听呢，如果我们香港人不用脚企出来，我们不去上街，你自己不去争取你的权益，你就会一世孭住你这个堆填区在这个背脊上面的。啊，就垃圾，你自己都是垃圾。啊、 所以仲有两日嘅时间咧，将军澳嘅居民咧，即系都要 乜两日啦，好似听日系， 今日听日辩论啦， 前后两日，讲嘢清楚啲。唉、哎，你真系 希望将军澳居民请假都要去立法会度，即系唔好再三百人啦，即系三百人太过少，我自己。 立法会做咩？你而家就系要今日而家即刻坐喺度，嗱，你而家喺屋企坐喺度，闻紧臭味，听紧收音机，睇紧电视，睇紧报纸，勾紧脚趾嗰啲人。而家真系阻塞佢呢个堆填区啦，大佬瘫痪佢啦！嗱，我讲俾你听，系当年系咪启德啊？嗰度叫做喺启德机场嗰个居屋啊，房协嗰居屋叫咩啊？系咪叫启嗰、那个叫咩啊？ 启业村，你话 唔系 丽晶花园？ 丽晶花园、 啊， 你谂下啦， 喺个老条 人哋起一个唐氏综合症。 的 康复中心、你知搞了几耐的班居民、我不支持他们、我骂他们添啊，当年啊搞几耐有人啲居民。 好耐啊。 在那里搭埋棚。 即是口马下。 封那条村、不给你车入。喂，人家抗争啊，最终当然啦，真理必胜，正义长存，梗系照起啦，冇人会支持呢啲刁民嘅。但嗰啲呢起码人哋齐心。 为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理想 去做嘢， 冇乜黄德全， 尽佢努力， 最威水之作啦！一世人从政最威水之作啦！ 唔好 讲，就系、是、这个 美夫 起牙签楼啊！你哋发动咗几多人啊？去行动啊！ 我哋最大嗰次就系、是、千人瞓街嘛，嗰次就系喺四月嘅时候，咁、大概有千人一齐喺即系地盘外出咧就瞓街，嗰、那个就最多人士参与。 阻碍佢去进行地盘工作啊嘛， 嗰啲吓，嗰啲现场嘅居民啦，嗰度。 咁你谂下啦，美孚一条村俾晒你咪一万人。 系。 是不是 五万人啦， 五万人啦，俾晒你五万人。 如果嗰个范围可能得嗰一执啦，但系啲人都咁， 得嗰一执牙签楼啫嘛。 咁影咗牙签楼影响几多人咧？ 三栋大约千零人到啦。 咁你谂下人几多可以发动一千人？你堆填区十万人喺度住，五万人喺度工作，可以得嗰三百人上街，你丑啦！你唔好话俾人听，蒋将军我话唔系因为系垃圾堆啊，系堆填区，系因为你班友冇料到啊，因为你班友啊。至今 堕落， 我又唔敢讲啊！ 先我 哋留翻嚟讲啊！即系至今作战，冇办法噶。你逆来顺受啊嘛。我而家赞成起多几个添，屯门唔好起啦。打鼓岭唔好起啦，喺呢度起晒啦，横掂都系啦。 关人鬼事啦！ 横掂都反对啊！咁啊喺度起够五个啦。咁起码解决咗香港未来30年嘅垃圾问题。 所以佢哋永远都系打正路波，跟住咩话？如果过咧，我又司法复核，咁啊司法复核， 司法 咁啊惨啦，到时有钱。 你司法复核乜嘢？ 系咯，我都唔知司法复核。 即系废话嚟嘅，我都唔明你司法复核乜嘢？你立法会通过咗去起，你司法复核乜嘢啫？ 唔好讲喎， 博晒水啦！ 即系司法复核，即系政府某啲嘅政策做错，究竟边个政策做错？ 乜嘢都司法复核， 系咯？ 啊，啲人就学我嘅，司法复核就因为 你始祖嚟嘅， 啊，之前就冇乜司法复核嘅少啲。 而家即系挤挤都司法复核嘅，即系等于我哋都要去司法复核，样样都司法复核，搞到咧法院咧即系好唔得闲嘅。咁应该即系点样？ 但系你又分析下点解你会输咧？嗱，你既然搞到咁成功嘅运动，你嗰个选区选举，你攞到几多票啊？ 我攞1900票 咁你对手攞几票？ 有1900几票啦， 争几多啊？ 争70几票， 所以你要呈请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输咗啦。 系啊系啊， 又是中票嘛，美夫 找不到证据嘛，我知道嘛，找不到证据嘛 所以不就是有在居民抵死啦 选民有多少个 选民大概7000多个 7000多个只有3000人投票 只有4000人投票 即是顶多5000啦，连其他人啦，4000多个投票 那你那里有多少居民啦 选民多少啦？ 选民7000多啦，7000多，7000多就只有一半人出来投票 就抵死啦又是 那現在誰代表他們那班人? 蛇齋餅種即是民建聯叫什麼名字不說免得幫我宣傳不是那些公眾人物來的當他還自己查自己查完然後我怎會不記得一輩子記住他猛啊德哥跟著老婆跟著大班之後記住這傢伙大哥你有什麼想法 現在牙籤勾招氣啦當然不是啦還要頂住的還要頂多久呢因為鄭家純他不想加多些紛爭在這個社會上嘛新世界因為他是糧粉即是第一個轉軌的人所以一定不會令到社會要和諧一點等牙籤勾根本賺好少錢 於是就順水人情給梁井政府於是美孚班居民就沒有在這裏作出很大的抗爭因為他還未起嘛我澄清一下黎晶那裡不是在唐時綜合症那時候是另外那個叫做觀塘那裏叫什麼那個叫什麼樓在會景旁邊那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表示会就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事件作最合适的决定科雷亚在推特表示厄瓜多尔处理事件时会顾全国家主权厄瓜多尔外长帕蒂诺较早前表示正考虑和研究斯诺登的庇护要求 帕蒂诺说 阿瓜多尔希望能够维护言论自由和世界各地公民的安全他指美国监控通讯侵犯了世界各国的权利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王永平接受专访时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僭建问题拖低民望他提出建立香港营的承诺亦做不到班子部分成员又因为自身问题辞职令管治威信受打击 王永平说建制派不想得失选民在政府弱势时划清界线 行会内政党代表亦未能成功在立法会箍票 令施政举步为艰他指现届政府有不少政策未经深思熟虑新班子上任一年来管治属于不合格王永平认为若果政府在民生议题再交不出成绩来年施政会更困难 一架的士和私家车相撞,私家车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 两架车大约凌晨4点在屯门兆康南地交汇处相撞 没人受伤 私家车司机未能通过酒精测试,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 温布顿网球赛西班牙的 拿度在南丹首圈出局 这位5号种子球员直落3盘输给世界排名135的比利时球员达西斯今次是拿度第一次在大满贯首圈出局七届冠军瑞士的费达拿就要盘数3-0轻取罗马尼亚的汉尼斯股晋级第二圈雷丹方面5号种子意大利的艾兰尼亦在第一圈出局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有时疾劲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现在气温29度 相对湿度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报13,035点跌27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759 日元97.71 英镑1.545 瑞士法郎0.933 澳元0.925 加元1.051 新西兰元0.775 欧元1.313 人民币6.146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屯门公路的坏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涌快线有坏车，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就比较车多，而近屯门角的坏车拖走了，屯门角那段就正常，但是大榄涌快线有坏车，这段路都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大屿山的东涌道近住愉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就封闭，东涌道近住愉南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在九龙区受爆水管影响，尖沙咀七行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慢线封闭，在摩地道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龙城市花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龙尾骏景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和尖沙咀车龙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八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B 一八 ，B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B 一八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好多人都知道紫外光对皮肤造成伤害，不过要揀适合自己皮肤的防晒产品真是不容易的。尤其我咁鍾意户外活动，对防晒产品的要求就更加高了。之前我都用过好多防晒产品，一系就太厚啦，一系就黐淋淋。直至有朋友介绍我用基美和嘅三合一马油 UV 隔离霜，一搽上面，哇，感觉啊好清爽噶！我仲做过皮肤测试，搽咗之后啊，面部水分提升咗成60%啊，真系防晒、保湿、美白一剔过。如果嗰日要化妆啊，仲可以做埋妆前打底，个妆好贴噶。我而家仲用埋基美和新嘅马油精华保湿沐浴露。冇添加色素，冇香料，冇药性，呢撇防晒孖宝，而家以优惠价460元就买到，我点可以唔推荐俾大家啊？先生，你做咩鬼鬼鼠鼠啊？ 我想去打 golf 啊，但又怕我老婆知道，有冇计啊？ 日要用马油夏日保湿防晒孖宝啦！ 哇，正啊！ 包含马油、水解蜂王浆蛋白、维他命 E、紫外线吸收剂、三合一 UV 隔离霜，30毫升，原价258元，而家219元咋？仲有由精制高浓度马油精华液制成嘅马油精华保湿沐浴露，为肌肤带嚟最理想嘅水油平衡。家庭装600毫升，原价285元，而家242元咋？买马油防晒沐浴露孖宝套装都系460元，仲免费送一支基马油化妆水80毫升，价值98元噶。D100自己有啊，更加送多一件基马油洗面碱试用装，优惠期到6月底噶咋。 哇，正啊！ 打电话26928128订购啊，经网上3beautycare.com 预订都得，免费送货噶。 七一我上街， 犯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呢是不可能不犯法的。 我顶不顺啊！ 我姓罗嘅，我只脚都行唔方便，但系我多数年年七日都行嘅，因为我系唔中意呢个政府嗰啲冇民主自由嘅。咁啊，2003年咧到而家就10年啦，加上呢个梁振英政府上咗任一年之后咧，破坏晒香港所有嘅核心价值，嗰啲民主啊、法治啊、制度啊，又打压嗰啲言论自由啊，又有啲爱字头嗰啲嘢咧。咁我哋如果香港人而家做唔出嚟嘅咧，咁我哋下一代咧就好惨噶，对政府说不啦，令到中央政府知道我哋香港人咧就好不满，咁我都好鼓励 D 一百啲人咧多啲出嚟，组成一个强大嘅队伍啦。 我不适宜、不应该作任何评论嘅。 请打电话1831100。 或者 WhatsApp 热线97036454，录低七一上街嘅理由。 七月一号 D 一八现场视像广播七一大游行。 我惊嘅地方系咩？七一游行咧就变成香港嘅历史噶。 开心快活人。 吃饭的习惯是至少养成的，咁啊，用刀叉的时候，你点样切割？一，从左端开始切；第二，从右端开始切；第三，全部切成小块后，再一块一块咁吃。老师系拣呢个， 你成日食猪扒嘅，芝麻块个猪扒咁大块， 一块一块之后，跟住先摆落口。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即系呢几年咧，就系、是。即是警察呢，佢只要你唔出聲呢，佢就會慢慢將你啲權利去拎走。跟住即係用好多制度啊或者程序呢，跟住就去合理化自己嘅講法。 主流傳媒越做得越離譜越核突嘅時候呢，聽眾啊受眾啊係有自己選擇。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令人振奮嘅地方，即係新資訊年代邊有英雄嘅嘢。而家系一呼百应噶嘛？ 占领中环， 占领中环， 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黄德全、阿通，监制：周鹏。 早晨，早晨，八点四十一分啊！ 早晨， 接近四十一分嘅时间， 系啦。 啊，正话我哋应该就唔好播呢个八点半新闻嘅、我哋应该只系播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就 all right 噶啦。不，既然播咗都唔紧要啦。咁啊，听下港台啲新闻都冇乜新鲜噶啦，而家都冇乜突发新闻，讲嚟讲去都系嗰几句。但有人就话咧，今日嘅节目咧非常之沉闷。 系。 得我一个人讲晒，再加埋两个柴仔，咁有咩可能咧 ？D 一百咧可以生存到咧？又有咩可能 D 一百会成为啊全世界啊第一嘅网台咧？咁我多谢呢位啊所谓呢、這个一定唔系网友嚟啊呢啲， 唔系自己有， 忠言就仍然，我哋要接受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咁我哋系咪最做得最好咧？咁当然唔系嘅，永远都可以做得好啲嘅。我哋对自己要求应该高啲嘅。咁你两个系咪柴仔咧？咁呢个有待考验啦。咁啊，问题就话真金不怕红炉火。有个听众咧，我都要讲下啦。就琴日话喂，有啲人咧就话我哋呢排 like 咧就系升得好快。咁、有位听众咧，可能对互联网好熟悉嘅。佢話：不如你公布，叫我哋公布啊！嗰個瀏覽我哋呢個 D 一百嘅人數，佢話如果每週啊，每個星期咧，嗰、個人數咧，如果去到35万嘅話咧，咁我哋嗰 like 嘅數字咧就絕對正確嘅，即係呢位聽眾講啊。咁我正話問過我哋嘅技術顧問，唔好意思啊。 技术顾问的同事 阿邦啦，澳洲邦啦，就问咗佢啦，话喂，唔该你答答呢位仁兄啦，咁啊邦就话俾我哋听咧，我哋每星期嘅所谓 unit visitors 咧，即系经常同一个网址啊上我哋呢个 D100.net 咧，究竟有几多人咧？又俾你估啦，嗱，有个呢位啊听众就话。如果你有35万人上咧，而家我哋个 like 嘅增长嘅幅度咧系正确嘅，系正常嘅，就绝对唔系造假嘅。好啦，如果唔够嘅话，咁当然就系、是、啊，即系相反啦。如果够嘅话咧，佢又认为我哋系绝对正常嘅。咁我问你啊，你知唔知我哋而家有几多每个星期有几多个 like 啊？唔系有几多人系经常上我哋嗰、那个啊？ D100.HK 的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真的考起了这些数字 这个叫 Doris 的人他就这样说的、大班我反而觉得 D100 做宣传做得不够为什么不是一天过千个 like 呢他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过千个 的增长 建议将 D100、Facebook 的 Weekly Total Reach 的数字公布即是每个星期的 在 Facebook 度 经常浏览、 我相信一定是咩咯，超过那个数目啦。头先个三十几万，我谂六七十万以上。 你咧 一个礼拜、 啊， 一个礼拜七日、 啊， 系 啊， 七日应该即系我赞成阿通 的。Facebook 啊，讲净上 Facebook， 净系 Facebook 嗰、那个 Facebook 啊嘛。 你几多啊？你话 我都赞成阿通，即系七十万噶，即系一系十万啫嘛。 你两个都谦虚嘅，错 啊！哦，哇！咁好啊！聽到你咁嘅消息 ，University 咧，我而家叫咗我同事都擺上去噶啦，85万去到130万以上。 哇！ 即系啊，由80几万到130万， 我哋坐得开心啊！咁样真系，希望再增长多啲。 咁我哋希望梗系做好啲啦。咁第一，你两个要讲多啲嘢，唔好做柴仔啦。第二啊，咁我究竟系咪 one man band 咧？我都觉得好惨啊！如果我一个人做咧，有两个人坐喺度，而我成为 one man band 咧，咁啊对你两位咧系一种侮辱嚟噶。你知唔知啊？首先跟正翻啲资料啦。我而家记忆，第一有人提醒我哋啦。当然嗰阵时喺丽晶花园咧，佢哋啲居民反对嗰个系一个综合嘅复康中心， 哦、 医疗中心。咁当时佢反对理由咧，就话因为喺太接近民居，就好近，同埋呢啲复康中心咧，佢哋好担心咧，因为其中包括有艾滋病。个病人，所以他哋反对。 惊 啊！至于唐氏综合症，当年反对嗰个系黎港成。当时我最记得咧，我做紧龙门阵，就系1994年。咁当时咧，自由党咧有个区议员喺度嘅，我唔记得咗个叫咩名啊，做金融嘅个区议员啊。咁啊，嗰阵时咧就呢、這个啊梁淑仪啊呢个傻婆咧，就奋身去反对兴建呢、這个。 健康中心 呢、這个唐氏综合症中心，咁、就要落闸，又要成日好搞好多嘢嘅，记得。咁我当时喺龙门阵咧，就闹呢个自由党，闹呢个叶刘淑仪，又喺又写稿，就话呢个自由党咧，呢、這个第一系我当年叫做富贵党嘅，就嗰阵时 周梁淑仪， 周梁淑仪咧喺坑渠啊，喺屎坑闹过选票，所以就兴到而家。嗱，咁啊开始揭怨啦，即系呢啲咧有前因后果嘅， 就系一个你。 嗱呢单嘢讲完啦，咁啊通，唔该你唔好做柴仔啊。 哎，哇， 你讲下啦， 讲讲边单啦， 讲咩啊？ 我只系觉得咧， 我真系讲七一 咧，讲七一咧， 你想讲咩先？ 阿通学就 唔系我哋今日有三条主题啊嘛，我讲俾你听嗰、那个、今日嘅报纸嘅头条，第一条就系当然。我其实就不是张威澳的、不是堆填区的，不过我们觉得关心，因为个民生问题嘛。今天报纸所有头条比较是集中的、瞩目的，就是这个麦齐 光、 曾景文 和斯诺登事件 罪名成立嘛、美国间谍案嘛，斯诺登事件嘛，还有一单就是股市嘛、我跟你讲了，那现在、你讲下你做个公务员啦， 系 你有冇呃过房屋津贴啊？ 哇，我哋嗰啲冇资格啦，因为又未婚啊嘛，系咯咁咯。 你而家做紧风波啊？啲口气应该唔同噶。O、okay? K， 我喺呢唔系啦，我哋唔系呢啲啦，唔系嗰啲已经叫你喺度做 gap 咩，大佬有冇啊？ 快活人， 正经啲啊， 冇嘢，梗系冇啦。 风波你茶杯 嚟 紧客席主持啊 ？O K， 冇噶，冇呃过。 你点睇呢单嘢咧，黄德全？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所谓公务员咧，面对呢、這个即系过去嗰多事情咧，我以为做得啱嘅，而家咧就系发现咧系错嘅话，俾法庭啲官咧就话错嘅话咧，就一定要七一上街。公务员七一上街咧，正好有一篇文章啦，戴住 V 杀面具， Visa 面的隱藏身份，大家公務員一定要跟這個政府說，究竟過去那些呢，一個白色恐怖來通，即如果以前有拎開有做開這樣，即我自己叫做交叉感染，兩個高官大家交叉互租對方的單位嘛。咁呢個呢，黃永平都話呢啲喺當年嚟講呢好平常嘅事咧，但係高官話見到呢啲租金津貼又唔准話自己拎去買樓咧，於是嗰大嗱嗱嗰幾千蚊，當時嘅幾千蚊好貴好多錢噶嘛，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一定要香港政府究竟對過去嘅政策究竟有冇即係嗰啲叫做話大家以前係既往不咎啦，因為咧好影響以後啲高官會唔會即係第時候會做啊問責局長一個問責局長 又俾人撩過， 係啊又俾人撩過啦，你於是個心個過往有啲。即係唔係好乾淨嘅嘢嘅時候咧，一定要盡快抹清楚，等呢個所有公務員咧，以後咧就再可以行翻正路啦。 其實呢單嘢阿麥齊哥咧， 我哋聽眾好嘢噶，俾啲資料我哋啦，我補充一下先啦。就係麗晶花園嗰陣時要起嗰個咧叫做雅麗士何妙玲拿打素療養院一個綜合醫療中心，講完啦。嗱，講翻呢單嘢咧，你話公務員單嘢，其實我喺。當年咧講緊我都好似做緊立法會議員，應該即係講緊八年左右啦。嗰陣時最多人俾人告咧，就呃呢啲房屋津貼。嗰陣時我已經寫咗篇文㗎啦，我就政府需要面對呢樣嘢，因為啲公務員咧好多人咧，佢以前因為個個都係咁做，呢個風氣嚟嘅， 唔做就翻賴數。 個個買層用房屋津貼買一層樓就租俾人啊！即系同政府借钱买楼，就租咗俾人，跟住就再攞房屋津贴啊！啊，咁啊，好多人俾人拉咗，有人坐监啊！咁我就话咧，搞到公务员人人自危，呢个第一个问题，呢个一个士气嘅问题啊！咁所以咧，但系咧就最重要，仲有一个问题带出嚟咧，好容易咧俾人捉住你痛脚啊！嗱，今日可能我同你当年大家系同事，今日你系我上司，喂，我知你话通。 系 啊！你唔好夹我啊！啊！我吞扑唔翻工攞病假，你夹我，我就想匿名信啊！挨记投诉你当年乜乜乜乜，你记唔记得嗰时候未夫买一层楼啊？哥， 系啊系啊系 啊，啱啊 啱啊！ 咁同埋仲有咁，你变咗令到啲公务员咧，你尤其是公务员咧，任何公务员唔可以有痛脚俾人揸住嘅。 系， 所以点解要有品格审查咧？如果你有痛脚俾人揸住嘅时候，好容易咧就要。逼你咧运用你手上边嘅权力咧，法定嘅权力咧，去做一啲咧啊唔合法嘅嘢啊嘛， 即系俾啲不法之徒利用啦。 啊，咁同埋亦都俾人威胁啊嘛。 系， 咁所以我就话，不如政府嚟一次特赦啦。 哦， 任何人有做嗰啲嘢，企出嚟认咗佢，赔翻啲钱，严重嘅革职，唔严重嘅纪律处分。 冇咁得嚴重啊，都係 唔係有啲好似合白齊光啲，咪比較嚴重咯。佢兩個夾埋，你租我層樓，我租你層樓， 交叉咁好多係驚租俾人驚 出嚟啊嘛！即係佢呢單嘢比較特別啲嘅，即係 法官好猛啊， 部署啊，太 精心 部署，你明唔明 啊？又撞到， 佢當年有律師教啊嘛，咁呢樣嘢你明唔明啊？嗱，個問題就話，咁你咪睇下當年係嚴唔嚴重咯？有啲人淨啊，咁你呃嘅時候呃咗幾多咧？有多亦都有少， 即系可能用银码而分。 职级嘅问题啦， 职级咧， 教育嘅水平啦，即系好多考虑。 个个都好高等教育噶，做高官。 有啲中级公务员都有中津贴嘅。嗱，即系我意思，我已经一早写咗噶，我一早讲咗噶啦。我话政府要正视呢样嘢，如果唔系咧，就一定会出事嘅。嗱，今日咧，苹果阿布林本利咧都有咁嘅意见嘅，都有相似我呢个意见嘅。你可以睇下林本利最尾嗰段讲咩啊？德哥，你把声系咁好，有人提议你咧，你叫把声咁好，识得用啊！讲嘢停一停， 停一停， 慢一慢。 啊，你睇嘢睇到咁多，我睇唔到你睇嘅嘢嘅。你对眼好过我对好多。 我哋一心四用啊嘛。 睇到睇唔到咁多嘅听众嘅回应，你又睇到咁多嘅通知啊！我讲林本利咧就喺今日个评论咧就最尾嗰段咧就讲，故此咧公务员事务局咧不妨考虑寻求律政司嘅意见，睇一睇咧能唔能够容许过去违规嘅公务员。主动投案同埋退还津贴，当然咧就系加上利息啦，以换取减刑。 利息就冇加啦，冇钱俾啊，卖楼都唔掂啊，几廿年利息你搭你大佬， 仲要计翻当年利息喎。唔系咁啊，麦齐光同埋啊 張景文都話俾翻利息㗎，佢哋當時講嘅。咁跟住然後咧就呢、這個總係好過咧，俾一班咧違咗規嘅高級公務員咧就終日惶恐不安啊，甚至被人挟持。頭先啊大班所講挟持啦、都係當如果有機會再即係退休之後，究竟嗰個退休金會唔會即係被刪除咧嚇、影響政府嘅正常運作啦。咁、呢個就係林本利所講嘅，咁等於即係大班佢當年都提及過。不過呢個政府永遠都係咁， 英雄所見略 所見略。但係呢個政府唔認同你哋咧，其實你講完佢講完，我諗都有排都唔做。 我話俾你點解？佢又攞呢樣嘢我嚟做痛腳啊嘛！ 做痛腳捉住啲唔聽話嘅， 係啊， 高官 係啊，嗱好簡單嘅，即係好似羅范招呢、這個咩呢、這個梁粉何喜華咁講，何喜華真係好離譜啊！佢接受明報訪問啊，呢、這個梁粉咧賤啊，呢、這個淨係賤人嚟。佢話點解梁振英做得好好啊？梁振英點解做唔到嗰啲房屋政策、扶貧政策做得唔好咧？因為兩座大山啊，一座山就係公務員。另外一座山咧就是曾俊华，佢呢个财政司唔肯放水啊！啊，喂大佬啊，啲粮粉贱到咁样样，喂，如果你作为特首，如果呢个 AFS 唔肯放水俾你去施行你嘅扶贫政策，炒咗佢做咩？咁即系证明你无能咯。第二样嘢最离谱咧，其实琴日啊，阿小班喺节目都讲过呢、這个都接触呢个话题。仲指名道姓话曾俊华，另外仲有一样嘢，佢话林郑月娥啊，叫佢啊，叫呢个梁粉啊，何喜华喺扶贫委员会嗰度大力啲、大声啲闹啲公务员啊，有冇听过噶？一个公务员系头130,000，而家160,000禁军。阿头竟然叫出边啲人走去闹翻自己啲伙计，嗱呢啲你话而家呢个已经系冇晒章法噶啦，呢个礼崩乐坏嘅呢个政府已经离谱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曾俊华，即系佢哋口里边呢啲粮粉口里边嘅所谓两座大山，一个曾俊华，一个嗰啲公务员，你谂下，如果佢呢一班人呢两座大山，有人俾人揸住呢啲痛脚嘅。我问你死唔死啊？我问你死唔死先？即死啊！咪拉你曾俊华做咩？好在曾俊华而家冇做过呢啲嘢啦。 咁所以而家啲高官就一定冇人唔会加入班子啦。以前就问话啊，我屋企有僭建，我唔加入你个班子。而家就我以前咧就试过就交互换租。 早走早着啊，去咗加拿大嗰啲稳阵好多，去咗澳洲嗰啲稳阵好多啦。唉、哎，我退咗休啦，冇搞错啦。我话俾你，所以我一早同呢啲人讲咧，你聪明嘅话咧。快啲离开你个政府，你明唔明啊？你谂下呢个政务司司长可以叫佢个马仔啊？呢、這个叫何梁粉喜华何喜华走出嚟公然点名闹你曾俊华，公然点名闹你啲公务员，梗系有原因啦。个原因嗱，我又爆多条料俾你听下啦。而家呢个问题咧，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咧命不久矣噶啦。即是做特首命不久矣。而家呢个吹水我呢，佢就諗住我係政务司司长，前居可鉴，有嚟可援。 董落增上。 董落董去增来。啊，尤其是在基本法里都规定，如果呢个特首任期未满要落台嘅话呢、因为种种原因嘅话呢，政务司司长呢就涉政顶住六个月。喺六个月里面呢提出呢、这个选举，喂，咁跟住亦都有释咗法啦，个任期咧就余下任期就当一任，然后再最多咧呢、这个新嘅特首只可以做七任嘅啫，做七年嘅啫，就唔系七年啊，即系五年再加余下任期。 系 如果梁振英而家落台咧，下一任特首只可以做九年，如果出年落台咧就做八年。咁而家呢个吹水我 hold 住呢个位啊嘛，但系佢知道。北京是不信他的嘛，亦都北京看到他是浪得虚名的嘛，你看他处理那些这串剑的问题啊，他怎样处理梁振英和唐英年的手法啊，就知道这个人心术不正的嘛，还有这个人呢弄权的嘛，搞搞震有没帮衬的人来的嘛，雷街坊的人来的嘛，所以就不想去做的嘛，那么现在不是在这里要打击曾俊华咯， 中央政府就希望可以董去曾來的歷史重演是甚麼呢今次是梁去曾來可能或者梁去甚來甚來很多個來總之就沒有一個梁去林來除非那個是林門哥或者叫做什麼林他在讀神學我忘記了他現在不記得錄音機叫甚麼名字林瑞麟有機會但不像林不像林很多林的嘛 但是林鄭不是姓林的一定不會梁去鄭來一個叫鄭月娥一個叫鄭經漢你不會做的你不會梁去鄭來他不是姓林的夫姓他死人都不走中央政府最好希望他身體又不是好又做不到事又頂梁振英不順不如你走他走了之後 有個新的安排死人都不走第一我走了就益了曾俊華我就動你我不動你我找一隻狗出來動你放狗咬人那隻叫何喜華那隻叫梁粉鴨華又爆多條料大把料吧我告訴你現在亂了龍了現在倒回頭林鄭月娥 即是問習官員不齊心是梁振英最大的保家當時最有民望的不是現在他保住梁振英梁振英之所以不下台暫時是因為中央政府不知道怎樣處理林鄭月娥而林鄭月娥就死人了所以為什麼兩個人的性格一樣所以為什麼兩個人這麼合拍呢為什麼林鄭月娥會捧梁振英上位呢 我們稍後聽完新聞再說吧。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接受专访时认为建制派分裂令政府施政困难重重他说在民生议题上工联会和民建联立场亲泛民只会在中央关注的议题先归边林焕光提出改变立法会选举方法避免激进势力坐大否则即使有叻人做特首亦难以打破僵局林焕光又认为行政长 官梁振英很勤力，加上界政府更重视民生，关心基层，但难以一下子解决问题。 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华府唔相信香港特区政府未能执行美方嘅拘捕令。捉拿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卡尼又话唔相信北京冇介入呢件事，亦唔相信特区政府冇拘捕斯诺登，只系因为法律程序或者技术上嘅问题。卡尼指出，事件令北京同华府嘅互信倒退。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斯诺登离开香港时，特区政府正 处理美国的临时拘捕令因此无理据不被斯诺登离开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透露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离开香港时手持厄瓜多尔发出的难民文件斯诺登的护照已经被美国当局注销 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骤雨。 本港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最高气温大约31度， 吹清劲，有时疾劲西南风。 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随后几日天气炎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 现在气温29度， 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 D讲中交通意外，大屿山嘅东涌道近住愉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涌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咧来回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喺九龙区咁受爆水管影响，漆咸道南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喺摩地道嘅车啦，不能够右转入去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 受影响巴士路线呢都要改道的。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中山纪念公园。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城市花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龙尾骏景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九点半钟新闻后再见。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我是阿通，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要跟梁继昌绝交。 喂阿通，拿这些帽子送给你，我以后不用戴帽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头发。 来紧我生日什么都没送，送把梳给他就了。正啊正啊， 送梳我没用梳好耐了。 想知道为什么脱胎换骨，留意七月开心快活人的发现开心研究所。 等到七月我的头发等不切了。 Michael， 呢个系我电话，记得 call 我、哦。 唉，嗰啲女仔都跟晒佢啦，我憎死你啊，梁继章！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 25668038 25668038 查询吧。 威食麻辣 show， 刘南光、梁家权。 咁麻甩咧，原来咧有人话咧有病咁嘅意思。点解香港会演变成麻甩 咁咧？就因为咧喺法国咧个麻甩即系个病人咁解。咁而家演变现代人咧演变得靓咗啦。其实咧系朴实咁解。我几中意呢两个字。 我觉得其实系病坏咁解。 诶、欸，都得。 为食麻甩 show， 刘南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四点半 ，D 一八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即系呢几年咧，就系、是、即系警察咧，佢只要你唔出声咧，佢就会慢慢将你啲权利去拎走啊，跟住即系用好多制度啊或者程序咧，跟住就去合理化自己嘅讲法。 主流传媒。越做得越离谱越核突的时候呢，听众啊受众啊是有自己选择，所以这个亦都是即是令人振奋的地方，即是新资讯年代哪有英雄的，现在是一呼百应的嘛。 占领中环， 占领中环， 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黄德全、阿通。监制：周鹏。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又开始了我哋今日的节目的最后的一个钟头，其实是第二个钟头。 剛才我們的operator 我們的technician 哥哥笑人家港台報新聞那個位 9點半後回來再見 其實有什麼問題都笑什麼呢 他說交個Q就是好像平時交通消息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然後他突然轉了9點半後回來再見 控制員因為要剔那些聲音變成好像線了線我們明白的沒有大意的放錯時間 講回這個吹水我了當年其實當年那一年去年梁振英上了台之後真的發生太多事令到我們以為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因為陰點了唐英年隔代傳人其實唐英年是中央積極培養培植的特首的人選你看到他那條路從政的路呢 是很平坦的由立法會議員接著做行政會議員接著做局長做司長順理成章就應該接任這個特首位但你很壞不壞做錯了一件事除了他自己的私德的問題他那些條條揈前言不對後語自己的車大炮那些東西欲蓋離張 那些問題之外呢他還有一個問題是錯了一件事如果當日說他用林鄭月娥做政務司司長他沒事的因為如果他說用林鄭月娥做司長就寸見那件事就不會揭到那麼大的因為林鄭月娥做發展局局長掌握了這些資料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呢 他是負責這件事他窮追猛打他還有一個恩親在那裡做副處長在屋宇署他就放過梁振英窮追猛打唐英年接著還要找ICAC去查還要搞他還要去拘捕他在選舉的時候已經事先張揚說不會放過他所以就令到唐英年沒有行 他當年亦都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或《報紙》訪問說他不撈他回英國他意氣難山但是誰知梁振英說如果我做了之後我會給你做政務司司長一拍即合乾柴烈火母妹救合但兩個始終不是不同的人兩個不是親密戰友只不過你而我炸大家要上位一個靠他上位一個呢 就靠他拿黑黃惠回來現在做了之後梁振英又不行去找麥齊光仔做發展局局長梁振英不保他你想想到今天為止張振遠有沒有事張啤有沒有事梁振英在選舉時答應了三個人一個叫做 Junbear,你IC那件事,你不用怕,我幫你擺平他 其實一早就已經知道他有出事了 這個張振遠,你家事不行,我幫你搞定 還有就是這個林鄭月娥,我給政務司司長你做 喂,這樣上位的嘛 好了,誰知道這個人現在不行 這個林鄭月娥有野心,他是野心家來的嘛 他要做特首嘛 大家最好是梁振英拿在一起為什麼呢中央不想讓林鄭月娥做嘛為什麼變成無端端林鄭月娥就成為他口中那塊大石鎖住中央去動梁振英所以很過癮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林鄭月娥告老還鄉歸西的跟彭定康一樣歸西的話歸西就是去西方國家去英國我不是很痛苦黑心的他歸西就去英國的 OK 你就知道梁振英落台之日指日可待了你明白嗎這就是分析所以是很過癮的這班人我告訴你這班人就天天在那裡你鬥餐死我鬥餐死兩個迷唇亡此寒他又不是但是我又睺著你林鄭不靠他林鄭要自己做現在梁振英靠他你明白嗎靠他保住他 这些关系在政治上是很复杂的不说你不知道说什么吓死你其实是笑死人就这么简单的六八九都是害死人梁振英做好事很厉害抽水斯诺登事件抽水先说还要说他美国得到中美国之行收获甚丰又受到重视美国政界批他那我们自己先 因为我说来说不清的,因为我始终都不是IT佬,我就找了我们D100的IT佬出来 专才 我们这个IT专家,邦哥 因为有个听众提出来,最近有些人见到我们那些like多了 很快就遷了很快就遷了其實不要再搞那些做圖了以後每五千才好做了如果不是忙於奔命第二天麻木聽眾看看又見到你古靈精怪你這班人搞完今次去了五萬二現在五萬二去五萬三做五萬五才好做逢五才做去中國人做大壽 逢逢十才做有很多人質疑有很多人當然就因為妒忌我們有些聽眾就說但有一個聽眾比較提一個很新鮮的建議 叫做Doris 他說大班他反而覺得我們做宣傳做得不夠如果你做得夠應該每天多一千幫你想想這個又不關幫事要跟Morris說一下 他建议我们不要等人不要经常在阴谋论 不如你直接将D100Facebook的Whitney的Total Reach的数字公布 如果Whitney Total Reach每个星期 上去我们Facebook的朋友 是超过35万 就证明D100的like的升法 是真的,是无花无假的 只有35万 就適合我們這個速度究竟我們有多少呢 等波哥第一講一下什麼叫Facebook 什麼叫Unit Visitor 什麼叫做People 基本上他講的35萬都不對 如果要講的話不對他只是給最低標準最低標準都不是35萬最低標準我們在industry standard的話我幫他翻譯在我們的界別企業那裡我們的業界你講我的即時基本上是要10倍的如果你有like是5萬的話你就要去到10倍如果我們有5萬的like就應該去到10萬個是50萬個 如果你現在有五萬就假的原來這個多倫斯想整個線我給他大功不是應該是10的應該是乘10的不會的基本上是unique people的他們計算Facebook如果有人是不重複來的如果你有五十萬人來的話是真的五十萬個IP address沒有重複的那個位置是一個星期重複就不計算如果重複就很多了 重複是很多的不重複的朋友我可能做翻譯 你講一些人話 你講的是IT話 不是鬼話 IT話 你家屋你開了檔酒樓 你每天有新客進來的 每個星期有多少新客就不計算舊客的熟客就不計算的每天在打燈那張桌包都聽的那些就不計算的即是劉聯雄經常去這個 福林灣仔那些就不計算的就是計算一個客人就不可以計算10至10個客人可以這樣說我們有多少個呢生客每個星期最高在六四那個星期是170萬現在平均那10個星期左右都是平均是85萬至89萬之間 即是換一句九十萬我們應該有九萬的like才是正常的即是宣傳做得好就好即是別人來不來你來過你餐廳可能吃的食物不要吃就走了今天這樣一個老人家在發福兩個警察在耳我還要找光頭神探進來當然是死了以後不入來了不過還有一個數據可以看的基本上 如果我们 D100的Facebook 有个特别的数字 叫Fans of Friends 那个是一个比较即是朋友的朋友我们的朋友的朋友是达到了1100万接近1200万的已经去到这是不是需要秘密来的不是啦说得说得说得 但都是平均數,每個人有多少朋友都是平均數,其實平均數,你可以看到其實他有個叫Ratio,叫Friends of Friends to Friends 的 Ratio,他現在是接近大約是1比200倍,我們叫一種叫做發展中的Facebook Fan Page,他不是一個發展左的 我們只是新東西,我們做了7個月而已,所以他基本上你要看那個 DBC不能說 以前那些DBC的數據是沒有那麼高的 現在我們基本上那個數字是正常運作的好說完了不要幫我說一下就是告訴別人沒有花沒有假我們的like應該可以以我們這麼多朋友應該去到9萬即是有排去逢十才好做圖 不要搞了好好說回這個吹水我就是吹水我講完了每天爆一料這個梁振英政府真的不濟完全不行你而我炸沒有一隊團隊找人全部沒有料到還要整天認屎認屁梁振英又說 他自己怎樣巴閉他到美國怎樣受到重視連史諾登事件他出來的回應都很過癮無端端說到自己訪問美國我又不明白這件事跟訪問美國有什麼關係呢他要講到他怎樣巴閉我現在告訴你記者問他今次事件其實梁先生 你会不会担心影响香港和美国或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梁振英怎么回答呢? 我们在这件事一发生之后马上指示了我们驻美国的代表和他们的对口机关和对口的官员沟通了说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和特区政府的基本态度我个人是相当重视香港和美国各方面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已经安排了事实上 人刚刚去到美国纽约访问而去美国访问是我上任一年第一个出访的外国国家证明我对美国的关系即是香港和美国关系的重视我亦都相信美国朋友包括政府人员和工商界都十分重视他们和美国在美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我亦都可以在两个礼拜前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访问美国的活动的重视可以体现出来了最后一个问题接着不回答人你明明他认屎认屁去到美国是一个非常低层次的访问没有人骚扰他他为什么不安排他去华盛顿呢因为一早找人托人跟华盛顿联络说他希望见奥巴马奥巴马对不起我不见你接着安排了什么人见他次官 你知道什麼叫次官嗎不是劉天池次等一點的官員不是次官是官階來的你真的不要亂說那些叫做Under Secretary差不多等於我們香港的政務助理所以他就不去了去到紐約又撞板那個彭博費事見你還要收尾又西又西什麼都出齊了喝奶力都出賣了 差不多連香港特區的招牌都押上去了才說不如這樣我現在走過再找你探望你去到彭博被人訪問安排在一個偏廳那裡被那個靚女在那裡就不要再提美國兩個字說回史諾登這件事大班你好像又到差位時間你好像有些先知那時候已經知道了分析很簡單看得出你多<笑> 知道他在哪裡去哪裡你整件事大家要明白你今天所有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抽水的葉劉淑儀是抽水 No.1 因為他做過保安局局長現在做行政會議成員現在那些保安局長不出聲的什麼都給他講完了全世界見報了 不經政府叫你拉他們就拉他們，叫你放他們就放他們，背後的角力就是美國佬蘇聯佬和中國佬，三個自己三個人門搞定，其實整件事美國也有在出來你見到那個發言人很過癮，不相信這又不相信那又三樣東西不相信這個梁振英，我們香港人其實幾百樣東西不相信梁振英，他太少了認識得他，不相信這又不相信那又，他大哥很多梁振英說什麼你都可以不相信的，那就廢話，接著他說他不知道香港政府有高層次的官員極高層的官員見過何俊仁， 還大件事，何俊仁說他不知道不出奇，應該是林鄭月娥來的，是人都知道見過林鄭，還有這個何俊仁也是抽水的，他說自己所以何俊仁梁振英厲害，他那麼多律師，何俊仁其中一個而已，為什麼我們不訪問何俊仁，因為我知道他沒話說，他就抽水的，認得的，他只不過是他的律師團裡面負責做跑腿， 因為你是香港人，你是地頭蟲，個光爐始終不及地頭蟲。第一，第二，你是立法會議員；第三，你跟香港的官員有接觸，他就要找一個地頭蟲，即是明明要荷里活來拍片，都要在香港找一間production company去幫忙，你拍什麼戲都要找沙龍，找我老友記阿汪去幫忙，要跟你租機、租人。 安排所有事情，同一道理，現在拍到大戲，大龍鳳來香港拍CIA戲，我都要找個local production team，找何俊仁，何俊仁當然是，哇，厲害啊，幫CIA做個律師，大哥，人家律師，人權律師，人家多少人，整隊人去幫他，你的地頭蟲 給意見，即是負責聯絡工作，所以不要刑事刑聘，去個人的生日會，又好像爆內幕，將個電話放入雪櫃，唉，大哥啊，這些看戲就一看啦，浪費時間啦，對不對？說這些廢話，總之真相，真相就是中央政府、北京幕後策劃的，就這麼簡單了。接著最好笑，我昨天看了，我一早說了在迪特 飛機去蘇聯說了，昨天小班的戲不太順，因為我說他很支持這個rubber band， 他說我就不像有些人那樣認屎認屁，說自己接，我真的說了，對不對？我是說了他是去蘇聯的，對不對？昨天我說什麼？你有沒有聽啊？昨天我說什麼？我說這個理由有什麼？不去古巴嘛？ 我說一定不會說，一定不會跟你的行程去不去不知道，一定不是他說了行程給你聽，我去到蘇聯就去古巴，接著就去委內瑞拉，接著去阿瓜多爾，阓瓜多爾，廢話來的，蘇聯佬撿到寶，還不運你一排，連撿都拿了，這是常識來的，就不是認識認屁，所以小班呢，為什麼叫做少呢，就要學一下東西，不過我希望他見到去完 顯靈那裡，希望聖母顯靈給他，叫他以後做人謙虛一點，大方一點，還有大家是一家人，這一把如果風波的茶杯做得好，大班做得好，讚啊大班，小班做得好，我們一人提小班的，一人提了十次的，對嗎？所以說笑就算了，我聽你說顯靈那裡，我忍不住笑，你笑什麼？沒有，不應該笑，不應該笑，很神聖，小班很虔誠，你聽梁振英 梁振英做了特首，他這麼久了，你要讚他一件事，我唯一一次就是昨天他出來說這個聲明是最好的一個，這樣要聽聽，因為這個是中央政府寫給他的，外交部發言人寫給他說的，這個真是最好的，他這麼久是說這一次的聲明是說得最好的。我知道美國有部分人士，包括美國政府， 就為斯諾敦先生來香港前往第三國表示不悅，要求美國政府補充一些重要的資料，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斯諾敦先生他 作為一個正常旅客用正常的途徑離開香港呢，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法律的根據呢是阻止或者限制他離開香港的。涉及到外交的事件呢，我們一定是要跟中央是溝通和磋商的。至於什麼中間人呢，這個完全不知道。我相信類似何俊仁先生這樣說他代表施樂敦先生跟特區政府或者跟任何有關方面想去商討這件事的，我相信他不會是唯一一個。我相信你也有很多其他人呢，無論是他自己聲稱也好，或者他真的受到施樂敦先生的委託也好，跟特區政府接觸，我想呢還有其他人的。 他臨尾都踩了 還有 何俊仁一腳。不過我好像不是這個的，他另外還有一個的。不是這個，你說得好的不是這個，他還有一個。 是不是最先講英文那段那個？ 不是他 講到香港的人有人權有法治那個啊。周柏麻煩你找那個，這個不好的，這個只有50分的。還有一個，麻煩你找那個呢，他講人權啊，講法治啊，香港有人權啊有法治那個，那個講得好，不是這個。這個就是多餘的，這個乘機踩下何俊仁一句。即是說何俊仁不要認屎認屁啦，唉，麻煩你啦。 他就說個 中間。何俊仁真的抽水抽得犀利的，昨天所有電子傳媒所有传媒走去找他。 是。讲了很久。 为什么我们不找他？因为明知没料到。 他就有个中间人。 不是，他只不过呢他有料到他在香港，可能在香港华人除了啲官员那些不计可能接触得他最多，接触到亲身摸到这个四眼仔的手那个。 是他啦， 你明白 一齐唱生日歌啊！呢个佢哋 可能有份食咗嚿蛋糕， 冇蛋糕噶， 冇啲话， 冇啊冇， 阴公啊！ 蛋糕就唔放雪柜，手机放雪柜， 所以呢件事咧，即系施乐敦事件，其实都系引证到 阿虎哥话，阿虎哥话，琴日唔系讲我啊， 哦， 讲陈文啊，我对号入座， 又讲陈文，佢成日讲陈文，我话陈文讲嚟做乜咧？ 陈家嚟噶， 香港人仲睇陈文啲嘢做乜咧？ 陈家嚟，人哋系。 真定假噶？ 你真系你唔知俾佢陈家， 我唔知系陈家，我哋两个喺节目 短信俾你系嘛？ 喺节目度互相即系。 我哋而家不如听，我哋而家要听交通系嘛？ 未 交通新闻， 我知我哋唔好播嗰啲新闻啊。 系啊系， 你一播交通嗰时话俾我哋听啊。 知阿靓仔精神望住嗰边噶啦，已经。 咁你不如匿埋只眼讲交通啦。 系， 我帮你讲啊。 系你嚟啦。 而家阿通报告交通。而家咧就交通咧就全面咧都系挤塞嘅， 正常挤塞， 正常挤塞喺呢个时候啊，喺九龙去香港，香港去九龙，九龙翻香港，香港翻九龙，都有正常龙尾嘅，冇意外啊，冇突发事件， 大家耐心等候， 大家咧耐心等候啊，即系小心驾驶啊，系嘛， 中晒啦，好犀利啦！ 唔使你做啦，所以有理由系咁冇理由系咁嗱，即系而家呢个政府咧，即系你明唔明啊？呢样嘢咧，你施乐敦呢单嘢睇到咧，呢啲嘢亦都系正常啊，因为牵涉到国防外交啲嘢咧，亦都真系唔到梁振英呢个政府插手。 咁絕對係啦，香港一定要睇中國喺尤其喺外交方面啦。只不過施樂敦真係好俾面香港，話香港一個自由嘅城市啊，嚟到香港希望呢就佢個即係個生命由香港人主宰。 佢話你講嘅啫，你信唔信一樣嘢呢？呢個史諾登唔係一個蠢人嚟㗎嘛。 佢又話未嚟過香港㗎喎。 佢嚟過一次，兩年前嚟過一次，咪話佢。 佢好似都話唔係喎，呢啲就好多不同嘅。 唔好理佢啦，嗱呢啲間諜小說呢即係留返睇拍片啦，呢套戲實會開㗎啦。如果我係拍片㗎呢，如果我係邊個嗰專拍 PDU 嗰導演叫咩？ 杜琪峰。 如果我係杜琪峰，即刻籌拍呢套戲。就揾何俊仁做劇本即係指導。 即系冇人睇， 但应该鬼佬荷里活片先至得个杜琪峰，即系太多。 买呢个喺香港发生噶嘛，咁都先似噶嘛，你明啊？搵喺香港即刻抢拍应该啊。 男主角边个做咧？ 但有好多嘢喺美国啊， 但系呢套戏要改编噶，唔使嘅，直情喺香港。 喺香港发生， 即系好似嗰套寒战咁样得噶啦。就嗰几日发生嘅嘢 ，OK， 就搵梁振英就系主角嚟嘅，讲佢点样咧啊？ 挂船挂船哇形势威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船挂 令到香港政府開頭很頭痕的，究竟放你不放，結果搞到現在就放了一天光了，大家做完今天頭條新聞之外，大家以後應該在國際版見斯諾登，究竟大家都很關心的，美國很多人都在問美國政府，你有沒有監聽，竊聽我們拿了我們的資料，拿了中文台的資料，有沒有對我們香港互聯網制度當中怎樣拿，拿了多少呢？ 你詳細交代給我們，這些就是美國政府又不用理我們，不用回答我們，究竟個人私隱重要一點，還是國家防務重要一點，這都是一個很兩難的題目，究竟怎樣去做呢？奧巴馬經常說，很多人說，你看今天香港的傳媒，主流傳媒，我又要跟你分析一下，就說這些全部都是，唉，這些是喉舌報港的東西。 不知所謂，又說美國的損失最大，又擔心美國會喪失了道德高地，全部是廢話，這些真是廢話，這件事對美國影響是很少的，因為美國，我們要聽交通，好啊，我們就到交通的消息了。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新界區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慢線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屯門公路入屯門只是近住深井交匯處一段比較車多，而在九龍區龍翔道去荃灣近住星河名居對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龍翔道去荃灣近住星河名居一段比較擠塞，龍尾接近彩虹村，而東涌道大嶼山近住嶼南道的交通 意外仲未清理好，现在东涌道近住渔南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西区消防局，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蒲江村道，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尖沙咀七行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摩地道慢线封闭，现在摩地道的车不能够右转入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回复正常。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100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阿叔啊，阿叔，咩事？ 阿Sir，你叫我啊？ 系啊，阿叔啊，攞张身份证嚟睇睇，阿叔。 阿叔，我30岁啫噃。 吓，阴公咯，你嗰啲头发， 唉。 想唔大量脱发，仲要头发健康生长，快啲打电话27872998， 或者上发再生网站 hairagain.com.hk 预约做个免费检查，就知道点帮到你。哇，好热啊！ 除顶帽先。哇，阿 Sir， 你个头做乜嘢啊？检查电话几多号啊？27872998啊。 喂，有货到。 哇，楼上个位又系炸猪扒啊！ 唉，楼下条肠，我哋主人近排失恋，日日呢一房我哋食埋啲垃圾，系咁噶啦。 佢平时食无定时，欠缺睡眠，每面暗疮，口气似放屁，有拖怕期啊！ 有意见嘅试下 Shaken 百分百纯天然蔬果正能元素同绿色元素健康饮料啦！ 大人细路一日一杯，排毒 easy， 我哋肠胃更 filter 啦！ 快啲叫主人嚟尖沙咀嘉年威乐道37号地铺，或者打2886899订购都得噶。 六月尾前仲买一送一，或者买一盒送韩国 Doctor Bio Two Long 快速增长睫毛精华添啊！ 七一我上街， 犯法破坏社会秩序嘅行动咧，系不可能不犯法嘅。 我顶唔顺啊！ 我觉得呢个政府咧好无能啊！我哋已经去到一个顶点嘅阶段啊，直接对佢忍无可忍啊！所以7月1号我一定上街。 七一我上街。 点解要游行？因为唔想听到梁振英把衰声，同埋唔想睇佢个衰样。 1831100或者 WhatsApp 热线97036454，录低七一上街的理由。 7月1号 D100 现场视像广播七一大游行。 我怕的地方是什么？七一游行就变成香港的历史了。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即係呢幾年咧，就係即係警察咧，佢只要你唔出聲咧，佢就會慢慢將你啲權利去拎走啊，跟住即係用好多制度啊或者程序咧，跟住就去合理化自己嘅講法。 主流傳媒越做得越離譜、越核突嘅時候咧，聽眾啊、受眾咧係有自己選擇，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令人。振奋的地方，即是新资讯年代哪有英雄的，现在是一呼百应的嘛。 占领中环， 占领中环， 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黄德全、阿通。监制周鹏， 早晨早晨，9:40啦！又翻翻嚟我哋风波里茶杯最后嘅半小时啊，唔足够半小时，20分钟嘅啊，咁我哋又啊结束嘅节目 系 就20分钟， 系 唔系而家？你仲话啰柚离地？ 哇，唔系嘛，黐住噶，升天咩？ 嗱，讲翻美国啦，你如果睇我哋主流报纸咧，对唔住，你全部被误导，因为睇咗所有嗰啲所谓评论啊，尤其是一啲啊知少少办代表嗰啲人咧，就系喺呢件事上边咧，美国咧会失去嗰个道德高地嗰个地位，世界警察嘅地位，以后咧就做鹌鹑啊！对唔住，呢全错嘅。一早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你只系睇英国啊，嗰啲天眼啊，周围都系啊，你一举一动，系人都知道。你就喺美国买机票啊，你知唔知用信用卡买机票？佢即刻将你啲资料全部入晒，知道你系一个咩人，你平时买啲乜嘢，有几多钱消费， 咩都查翻， 所有嘢都知道啊。点解有时你攞住张 boarding 卡咧？即刻有 random check 嘅，有啲人咧一定要过海关嘅。其实唔系唔够运，系你系唔系啊？拣中你喺一早你 check in 嗰阵时咧，你嗰个 boarding 卡已经拣咗你噶啦。话俾你听嘅就系入海关嗰时咧，你大镬噶，会问好多嘢，会检查你行李，你明唔明啊？其实你所有嘅资料系完全任何嘅政府掌握咗。你今次美国呢个监听佢呢个所谓 person 咧。呢、这个所谓咩宁静计划呢，其实得到国会通过的。佢要受到司法机关、国会啊唔同嘅机构嘅监察。喂，只不过你而家爆啲料出嚟，就话啊，其实呢啊，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即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嘅嘢。喺美国点会受到影响？因为呢单嘢而受影响就废话嚟嘅。有套剧集嘅，美国好多剧集噶，有一套叫 Personal Interest。如果大家未睇过，我叫大家上网睇下啦， 可以登錄的。 Personal interest 是說什麼呢? 有個IT佬發明了一部電腦 當然是超級電腦,一個程式 將美國每一個人的活動全部都記錄下來 就有些keyword的 他只是找一些跟國家安全有關的人來針對但這個發明這個電腦人原來他這個軟件這套劇這樣說是可以知道預早知道罪案發生即是知道有人買兇殺通美國政府就不理這些東西因為他整個軟件是用來監察國家安全所以發明這部軟件 人就自己去幫這些人即是知道通常被人殺了他就去保護阿通這些都是戲但其實是全部你一舉一動有了互聯網之後你已經沒有了私人美國人這件事怎會影響到他再加上現在是中美俄三國打通通而已 其實不要說到美國那麼遠香港也是你逢有用卡剛才說的CCTV那些我經常推介一套電影跟蹤這套電影就說了你所用的卡或者電腦去到哪裡CCTV走到哪裡你根本已經被人掌握了你的相片沒有人知道你不要用電腦不要用信用卡不可能不要用手提電話不可能行那你就沒有人 沒有人會知道你做什麼大班哥有網上加的CCTV拍到你你還有你如果駕駛你那個電子那個道路收費那個那個叫什麼那個路信通叫什麼路什麼通加爾通加爾通你去哪裡都知道你那些八達通八達通就是鎮街了你去哪裡買東西又知道大班哥跟蹤那套電影有說回頭一幕就是梁家輝搭電車 人人下車都可能嘟嘟而他就等著你去他這個項目就告訴大家就是你不要被人知道你做什麼他做了一個策劃所以什麼都不要要那你就保障到你安全了說回梁振英其實梁振英我說他講的那段說話講得好但問題就是周鵬我們監製找不到算了總之他如果去到美國懂得講這些話他就怎樣 講講香港的人權、法治、核心價值你對著我的靚女講這些話人家就說你好東西這些九流政客這些不是九流都不入最慘是九流政客已經大件事是不入流你不是以前馬會跑馬我們的年代有九班馬現在只有五班而已等於現在Band以前有Band5現在只有Band3一樣的東西九流政客都不入 你看美國、英國政客、歐美國家,這個Tony Blair,Tony Blair是中文的嗎?貝利亞,現在有人傳他跟我們偉大祖國,巴閉,鄧文迪,鄧文迪是誰啊? 梅毒那個老婆,現在搞了離婚,你記得他成名作是甚麼?在國會那裡 一手擋住個蛋糕保護他多厲害全美國觸目很多女人都覺得他行現在搞離婚但不會拿到很多錢因為他結婚前簽了協議不過有兩個女兒有些赡養費這個女人講起這個女人又要講她當年是儲心積累大陸去美國先找了一個家人 即是找了一個監護人是個老教授來的他為了留在美國就勾上了這個老教授好厲害破壞人家的幸福接著就入了千方百計入了這個新聞集團去做事之後又儲心積累搭上這個老坑老闆這個傳媒大亨梅鐸他怎樣犯法怎樣有勁有據的好厲害的這個女人這個女人的名字以前叫鄧文甲的 後來改名叫鄧文迪,名字叫Wendy,Wendy登 最近有一宗消息,說他現在搭上了Tony Blair,Tony Blair,英國前首相 人家叫他通,你叫他通 此通不同彼通,你知不知道人家的發言人多厲害 Tony Blair 今年 60岁， 鄧文迪今年 44岁。 他就告诉一个荷里活记者问到这件绯闻的时候， 你猜人家怎么回答？ 他说， If you asking if they are having an affair, the answer is no. 你看这段东西你要学英文第一，第二你要看到他说， 如果你问我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来往呢， 有这个婚外情呢， 他答案就不是。 整个字呢， 最重要看个keyword， 即是你美国现在说这个宁静行动， 都是接听了一些东西，他拿个keyword出来的。 他可能很多keyword， 有炸弹有 这样那样，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做了一百个一千个这些字，如果有这个字他就先去听，先去研究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但你看这个发言人说的那段说话，最重要就是那个having，这个现在进行式的，即是如果你问我他两个现在是不是还有路呢，我的答案就是没有。那就等于那个郑国向校长说， 我怎会支持33年立法，我当年没有，我03年都反对，为什么06年赞成。如果你问我现在那两条人有没有路呢，是没有。最重要是如果你问我现在那两条人，其实他是说以前有。 你明白吗？ 如果那个having没有ing 呢， If you are 不用if you are asking， 他还有if you are asking， 人家是问他假设，如果你问我他现在那两条人是不是还有路呢，没有。如果你问我他那两条人现在是不是还有路呢，就没有。他应该答案很简单，他两个没有路。 No， Rubbish， BS， 但他的答案就是， If you are asking if they are having an affair, the answer is no. 如果你问我他现在两个人有没有路，我的答案就很简单，没有。不要再问了，如果我们这些人会跟着问，什么时候有没有啊？就等于你结婚没有嘛，问你结婚没有嘛，通。今年没。这么简单，所以即是告诉你，证实了，如果从这个答案去分析，迂回曲折的答问题， 即是说他两个真的有路，亦都可能因为这样而导致阿摩尔多跟他离婚，对不对？所以戴尔很过瘾的，这些是看时事学英文。但梁振英懂不懂这样说呢？ 肯定不懂，就懂得说no comment， not commenting， 他又是用ing的。 人家用ing，那个having就用得很好， 他的commenting就用得很差了。 所以这个高下立见。 不过说梁振英呢， 我觉得是他做了特首以来唯一一次最得体的说话，较为自由一点。好，大话精灵，香港市民和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朋友，他们是期望和要求特区政府是根据香港的法律， 包括我们的基本法，而基本法是制定我们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讲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个基本法，以及香港其他的本地立法的法律，用香港的程序，坚守香港的法治精神。同样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有程序上的公义。因此呢，在 处理美国政府向特区政府提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进行相关的程序的，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美国政府补充一些重要的资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施乐敦先生他作为一个正常旅客用正常的途径离开香港，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根据 阻止或者限制他离开香港的。所以这件事呢， 其實正正突出了香港堅守法治，我們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們行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那個職責和權力的一個好的一個法例。 是不是、 嗯、 雖然說得甩甩咳咳，因為很簡單，這些不是他說的說話，他要說語言藝術的嘛，你平鋪直說那班人話他不懂說的，但是你寫幫他寫 這一段東西呢，就肯定不是他這近身寫的、 嗯 啊、這個可能是北京外交部幫他寫的、啊、那麼所以就似回一个即系 都一般嘅，咁啊根据基本法行事，讲人治港， 即系、就是、 高度自治，讲嚟讲，97年一路 最惨，连呢啲都唔识讲， 一国两制咁都， 即系对佢冇要求啊！即系等于有人喺我哋个 Facebook 上边，成日话周博贤要选呢个艺术发展局， 唔俾佢选，我哋唔讲啊！ 你选嚟做咩啫？你选嚟做乜啫？第一冇嘢可以做到嘅，我自己啊，梁振英一做特首啊、 嗯， 我第一样嘢做就写一封信，我辞咗电影发展局唔做啦。我要同你划清界线，第二我知冇嘢可以做到。我点解继续做监警会呢？因为我意义比较重大啲，同埋咧我哋嘅主席咧、嗯，我支持佢嘅。 嗯， 啊，如果回到主席，我可能都唔做嘅。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嗰、那个你做嚟做咩啫？同一道理啫嘛。嗱，嗰班 Tony Blair 嗰单嘢好过瘾嘅。嗱 ，Tony Blair 咧呢个贝里亚咧，同阿邓文迪咧公开咧系好好朋友嘅 ，close friends 嚟啊。 啊，亦都系邓文迪咧。第一个去认识的权贵来的、 就 是有密切关系的 权贵、即可以叫做朋友的权贵，同埋他是他大女的教父来的、即所以知道他的关系密切。而 Tony Blair 为什么跟他做朋友呢？就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又有利用价值，就去搞定梅铎那个新闻集团的、那些舆论的，所以影响梅铎的、所以两个呢，第一关系密切是事实，好朋友是事实，但两个而家都搞紧离婚。 哦、 OK， 咁跟住你再听埋个发言人咁讲，如果你而家问我佢哋而家仲系咪有路嘅话咧？如果你而家问我，如果你嘅问题系问我，佢、两个而家系咪仲系有路嘅话咧、我就话俾你 no 啊，所以嗱呢啲嘢 自己谂谂啦，嗬。 听人讲嘢咧就可以分析到咧，究竟背后系代表咗个事实系乜嘢咧？啊，客观咁嘅分析咧，好多嘢就明噶啦。但系梁振英上台咧，过去一年咧，佢又唔单止咧，即系坏事做尽噶啦，好事就乏善可陈，罄竹难书。但系我啲同事咧，即系你哋啦，就将佢列咗出嚟七宗罪，就迎接七一，大家一定要上街。 嗯， 因为如果唔系梁振英咧，而家从中央报咗数噶啦。是得二十万人嘅啫，所以我哋如果冇嚟翻个三倍咧，六十万人咧回敬俾阿梁振英咧，佢就又可以过骨噶啦。咁出年咧，可能你要二百万上街先掂噶啦。 大话精梁振英七宗罪，第一罪你自己话系咩啦？ 向市民讲大话。 大声啲 ，D 一百自己有听唔到啊！ 向市民讲大话。 六八九一连串嘅大话，你记得几多呢？有屈罗范唔再加入政府，到自己嘅僭建风波多到冇朋友啊！ 个问题系咁嘅，你做唔做行政长官？唔做。 我身边朋友继续问到第三、四至到 N 届咧，个答案系一样。 我记忆中呢，我冇讲过话，我冇僭建， 我从来冇否认过个玻璃棚咧系我起嘅。 阿罗太佢已经公开通过媒体表示过，佢已经退休，佢段期间咧只不过帮我做竞选工作，我亦都从来冇向佢或者任何我团队里边嘅人系提出过任何如果我当选行政长官嘅时候咧系公职嘅邀请。 啊，六八九讲大话呢个习惯，从心理学嘅角度。其实就对他身体不是挺好的。美国印第安纳就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讲大话少的实验人士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明显的改善，平均少讲三次大话就会少出现头痛、喉咙痛这些生理症状一次，而情绪低落或者紧张的心理状况又会少两次。其实人在讲大话的时候是会不由自主地出现由交感神经引起的血压、脉搏、呼吸、汗液分泌这些生理变化。讲真话和讲大话 大脑活动的区域是不同的。简单讲，讲大话大脑就需要多一点的活动区域，比讲真话是用得多的。换句话说，个脑就用多了。当然啦，个脑怎样运作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讲大话的时候，面部表情、皮肤的血液亦都会不自觉，不受控制，眼球运动啦，瞳孔会放大，歪嘴、皱眉、喘气、吞口水、眨眼，甚至眼球周边的血管是会充血的，这些细节就会出卖了你了。689，现在你还不认你是大话精？ 我们不评论，我开诚布公，没有隐瞒，亦都没有诚信的问题。 大家听到阿周鹏嘅制作啦，揾到翻689好多年前讲话唔选特首啊嘅事情嘅说话咧，都大家记忆犹新啦、啊。佢嘅语言艺术啊，令到大家即系叹为观止啊。尤其咧，佢侮辱咗一句成语，知唔知系 咩成语？ 开字嘅 开。 开诚布公，佢成日都话我会开诚布公同大家交代佢嘅僭建问题，开诚布公同大家交代西九嗰、那个招标嘅事嘅问题，结果咧都系冇，结果个个系咁等，等佢原来咧关僭建嘅时候咧，第十几张纸俾大家，跟住有问题咧，你写定啲问题嚟问啦，点解唔可以即时去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作为一个即系公众嘅人物面对公众嘅时候，点解要等大家攞定啲问题，我预备好个答案，跟住回答俾大家咧？点解唔去嘅？件事咧，佢即系呢个处理好高招啊！结果件僭建咧都跟住之后冇人问佢啦，件僭建咧跟住如果即系法庭啊或者屋宇署唔再做任何工作嘅时候咧，件事又系不了了之嘅。有过有关噶啦， 系咯， 所以那个即系咁梁振英喺呢一刻咁，大家面对呢个七一，仲有大约六日到啦啊，今日系6月25号啊，咁相信大家咧，主流传媒啦都系好少啦，即系揭来揭去都系啊，都对大家即系大家冇乜期望，唯有我哋 D100咧就希望 系咯，同埋头先有个听众喺 Facebook 留言讲啦，啱啊，如果真系得啊，嗰200,000人上街咧，香港人真系抵死啊！咁佢就抵嘟死咁咁上下啦吓，咁真系大家真系要争。 其实由2003年一路发展到而家2013年啦，大家即系七一系回归，大家好开心啊！回归中国怀抱，究竟大家有冇落实到啲啊？即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咧？好多时咧，而家睇啲新闻有一国一制，结果究竟我哋个直选一路由97嘅时候由细个啊，即系我话后生仔啊20多岁嘅时候一路到而家一直都冇忘，所以七一一定要点啊？ 上街啦，唔使讲啦，系咪啊？ 所以咧，节目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再同大家风波 你。终于开声啦，终于。